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郑经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又嚟到今日咧，就唔系礼拜四嘅搏击会，今日咧系礼拜三嘅搏击会。出边有个嘢喺度笑嚟笑去咧，那个就叫陶君衡，即系点咧？你而家系嚟睇住我点死？唔系嘛？ 好明显系啊！ 今日系调时间之后嘅第一集啦，系嘛？即系原本系礼拜四晚呢个钟头啦，而家就礼拜三晚呢个钟头啦。咁咧，今日大驾光临嘅。有两位民主党嘅朋友咧，一位咧就是 Donna， 大家听过佢把声 ，hello 先啦 ，hello 吓，另外一位咧就系林卓廷先生， 大家好 吓，咁啊， 喂，你讲下系咩先得噶？民主党总干事嚟噶， 嗱，即系女人就系咁噶啦，系嘛，即系三句唔系两句又要抢姜， 唔系名不正嘅言不顺，言不顺就事不食 啊，咁你都讲得到， 梗系啦，我哋唔系小学鸡啊， 咁咧当然。点解阿陈家喺度咧？咁大师喺度啦，系咪？咁今日就好高兴啦，系嘛？即系搏击会搏击咗咁耐，即系餐餐都糖水滚糖鱼，今餐就礼真噶啦。阿金金，你会唔会有少少叫做紧张啊？ 好紧张啊，不嬲都紧张啊， 系咪？ 我次次都乱讲嘢噶啦。 你嗱，我个站咧揿住你，因为咧我呢度好多专业人士，系咪？ 呢度 太多粗口咧，系会俾人 pop 嘅。 唔系 我话我乱讲嘢，冇话讲粗口。 同埋金金，你把声好大声， 大得滞，系大得滞， 细声少少， 收埋细声少少。 唔系呢樽都唔惊， 你放心，我哋 因为一阵间咧有个天字第一号嘅 fans 咧，一阵间阿傻 B 咧就会做观众啦喺出边，咁所以咧啲酒我就会攞开噶啦，佢唔会喺度饮，又攞住支麦噏嘅吓，所以大家放心。咁咧明知道今日咁 juicy 嘅内容咧，就当然唔会第一 part 讲啦，系嘛？咁有人会问阿伯去咗边咧？阿伯就而家急到屎人尿奶咁样赶紧嚟，系嘛？因为佢当然系有嘢做啦，系咪？佢好忙啦，系咪？咁咧佢十分钟之后就到啦。咁咧之后我哋会讲啲嘢会越嚟越 juicy 嘅。咁而家第一个题目咧就讲啲比较简单啲嘅嘢先。咁咧人所共知嘅咧就系天水围出现一单咧幼稚园被勒令呢个停学啊停办啊咁嘅嘢。咁啊 Donna 深入一下件事先。 好。嗱就系天水围啦，有一间叫做德宜嘅中英文幼稚园。咁咧，点知咧喺呢个投标啊，想做下年即系继续做啦。咁暗标佢本来加开26万嘅，已经暗标46万噶啦，都唔得，就俾一间咧就叫做呢一个英艺啊，就抢走咗呢个校舍啦。咁咧就嚟紧个8月啊，咁啊就接管啦。咁于是乎咧，而家惨啦，嗰啲幼稚园啊半掹坑啦，即系之前嗰间，咁啊唔知点啦。因为咧，如果转去英艺咧，又要交多啲学费啦，又唔知适唔适应到啦，咁样呢、这个就发生咗喺天水围啦，嘉湖山庄。 嗱，实质上你话加学费咧，加嗰300-200蚊咧，我就唔觉得系好 significant 嘅。 嗯。 但系唯独一样嘢觉得闷闷地嘅就系话，点解我一定要跟开个字头？即系我而家跟开曼联踢波。突然之间你又换咗老细，突然间要系啦，换埋啲波衫，突然间转做利物浦个会章得唔得咧？ 但系佢今日系另外有讲到咧，就话嗰间英艺咧系收唔晒嗰班学生 嘅。我当你收晒， 佢系真系我觉得好离谱噶，呢个系非常离谱嘅一件事嚟嘅，我觉得系 即系系啦，即系我当系就算你收得晒，我系咪焗住一定要读你间学校先？咁唔一定噶嘛？点解我读呢间开头办咗21年嘅德宜咧？因为我对啲先生有信心。我对个 curriculum 有信心，我对佢教嘅方法 approach 有信心。啲家长话俾我听，先生好好。好啦，如果我问你英艺，你系咪请翻原本的先生先？ 唔系啊， 有冇讲过？ 用翻佢哋嗰啲嘢噶， 用翻 佢哋啲嘢噶。 佢自己一套，因为佢集团式噶嘛，英艺。 好啦，即系如果我而家去惯嗰间德兴打边炉，突然间间单得执咗啊，俾聚福楼收购咗，俾边间收购咗都好，收购完之后俾我冚烂火头，冚烂换晒佢。我系咪一定要嚟呢度食嘅？我唔系噶嘛。 唔系啦，你换咗厨师，你都未必计。 其实个情况都唔止系咁样样，因为咧我自己系两个小朋友嘅爸爸。 嗯， 而家个问题咧唔系话球员转球会、嗯、或者去食火锅转嗰个铺头， 仲衰啲添。 小朋友系要适应嘅， 嗯， 去翻个学校咧，佢要有小朋友啊，有老师啊，有婶婶啊，惯咗个环境。 Peer 啊，婶婶啊， 系啊，如果唔系咧，佢去到环境唔适应咧，系会好影响到佢嗰个校园嘅生活。 雖然幼稚園講唔上有啲咩學習啊，但如果佢嗰個經歷覺得，喂，點解要我轉嚟轉去㗎？我同啲同學玩開又好朋友，又拆散咗，你又去 A 學校，我又要去 B 學校，咁咪好影響小朋友嘅成長㗎嘛？ 系、嗯、啊，佢都即系话连嗰啲白牌都未必即系 啲校车， 系啊，都未必有翻之前嗰啲线添啊。 嗱，咁校害处啊，即系大家我谂 大镬， 大家都知啦，系咪？咁当然就有派学者觉得，喂，咁你商场租金嘅嘢，边个 bid 得高，咪边个做咯，系咪？ 咁但系呢、這个你呢、這、一个你呢个唔系一个唔系一个商铺嚟噶嘛？你呢个系一个教育上边嘅、 啊、教育唔系咁计 嘅。你冇理由当班学生系件货物，喂。我中意你將你轉讓就轉讓，即係我覺得呢個真係係好，我爭啲又想 我我從來都唔覺得咧，所有嘢都係用一個自由市場嘅角度去睇嘅，有啲嘢咧唔係自由市場可以控制，譬如。人體器官可唔可以自由市場買賣啊？係唔得噶嘛，你情我願都好。 unethical， 中國得 係咪？咁我就想講咧，其實小朋友幼稚園呢件事咧，其實係有一個社會道德責任嘅問題。嗰、那個企業係唔係需要賺到咁盡咧？佢係咪可以好似啲家長講，俾多一年時間佢，等佢學校可以即係安排啲小朋友轉校好，個適應期長啲好？即係有冇辦法咧？定係好似而家咁粗暴，得翻幾個月時間，冇得揀噶啦，你一定要轉校噶啦，咁樣咧？ 咁當然呢件事三個字講曬啦，冇良心啦，係咪啊？亦都冇天裝啦。不過最有趣嗰樣嘢，我反為唔係講你究竟個租係咪應該價高者得？我最有趣想講嘅就係點解呢樣嘢會暗標進行？好簡單一樣嘢，如果你話俾我聽呢個鋪位收開10,000租。咁如果我有两个 potential 嘅租客啦，唔该你出暗，唔该你出标啦，系嘛？你俾到30,000嘅，隔篱俾到45,000，我咪租45,000嗰个咯。如果有人俾到100,000嘅，咁我唔通唔租俾佢咩？咁、那个问题咪大家 bid 咯？呢个系一个公平透明度高嘅方法。而家嗰样嘢，人哋系玩暗标，即系咩叫暗标呢？即系我而家写个信封俾阿 Donna， 话俾你听我会出几多钱租。咁啊，金咧又出个信封俾阿 Donna， 阿婷 又出个信封俾阿 Donna 咯。咁阿 Donna 就喺度喺个台底喺度睇摄查，咁跟住出嚟咧就开标啦。阿婷中咗，喂，咁我梗系问你噶啦。喂，我而家出46,000，呢个出几多钱？ 唔讲， 唔讲得噶， 系咯，暗标嘛。 咁 商业秘密啊， 系啊。你话政府发展一个项目，点解嗰人要暗标？因为我出嘅钱，又或者我收嘅钱，唔系一个单独嘅考虑因素。即系例如我可能俾个配套你，可唔可以我帮你起多啲所谓叫政府公共嘅设施啊？帮你起多两条天桥咧，又或者帮你起多三个巴士站？呢啲嘢系唔可以纯粹用金钱去等值咗嘅。所以如果我觉得我 proposal 系值钱，或者我 proposal 会俾人抄嘅，于是我出暗标。嗰、那个唔系纯粹一个价钱必高必低，但系你话一个有幼稚园契嘅地方，系唔可以纯粹出暗标嚟 transfer 个租约咧？哇！我觉得呢样嘢系最讲唔通嘅一件事。咁、那个问题系，好啦，你话俾我听你出咗几多钱？而家就系阿租客 A 啊，话俾你听，原本我租客系26,000俾开租嘅，突然之间我而家 OK， 我觉得我而家过去咗几年咧，就再肥得滞啦，不如我俾46,000租俾你啦。咁我想问一下，喂， 其实我都唔系好明点解佢突然间会俾多20,000租喎？其实佢都收到风，应该有人同佢争啦。 嗱，呢样嘢系可以解释嘅，点解呢？如果我要揾个第二个地方嚟做学校，我假设我揾到一样嘅地方嚟做，我同一个地方我使唔使装修呢？ 梗系要啦，幼稚园你知唔知嗰啲安全设施？哇，考虑几多啊？ 系入 边 嗰 啲 走火啊、防火啊、水啊、渠啊，冚唪唥要入个标，要教育局批咧。嗰个系一个时间嚟嘅，嗰个时间系有价值喺度。如果我同你签一张10年嘅租约，我每个月俾多20,000，你谂下几多钱咧？几千万啊！租约签唔到10年啦。咁、那个问题就话我肯俾个 premium 去做呢一件咁嘅事，因为我知道好多嘢要批，甚至乎嗰样嘢批咧，会令到我学生走咗。我走咗啲学生，我拿唔翻啊嘛。如果我收唔翻嘅时候，我地方咪蚀钱咯。所以就算我俾个 premium 去租同一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唔系大问题嚟嘅。最大问题系点解呢一样嘢用暗标嚟进行？如果用暗标嚟进行咧，就出现咗头先个方，即系头先件事嗰个版本啦。大家出个价钱，而大家唔知嘅。你是但督一个阿 Donna 话俾我听，原来阿菠萝先生中咗，阿菠萝先生又可以攞出嚟话，哎呀系啊，我话收翻咁上下租嘅啫，唔怕噶，我收翻 46,000零一蚊必赢咗啊！ 喂，大佬呢个世界有咩事啊？同埋就系话，喂，你有冇当我傻啊先得噶？呢个世界有冇暗标啊？ 我可唔可以分开三个人嚟同个业主倾啊？ 喂，得唔得暗标啊 ？I C A C， 咁啊梗唔得啦！ 暗标系得嘅， 暗标系得，但系唔可以围标。 喂，围标系嗰样嘢啦， 系啦，真系 你第一次讲围标， 我要组织一下，即系话，如果我系一个业主，我唔会信一个咁无稽嘅制度嘅， 系咯， 即系你哋几个夹埋，我唔知道，知唔知嘅？如果我唔知嘅时候， 阿伯想讲， 唔系你讲真，你四月先至开标，你跟住你三个月就踢人走，呢、這个真系好唔合理的。 一讲呢个暗标咧 ，Raymond 应该未租过楼。当场喺个业主度几个租客，你哋斗出价你都未见过，你唔好讲一个咁大嘅一个商业嘅位置。 阿伯，你俾人围得多，你咪俾人围得多咧。 佢梗系啦，佢咁多物业， 系啊，离地中产。好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喂，我会信一个暗标咁嘅机制，我唔会咯。好啦，咁而家件事发展到呢个阶段啦，你话点样解决呢？咁啊，当然今日有政党啊，贵党啦，系嘛，又出去做咗呢件事啦，系嘛，又叫佢哋去开记者招待会啊，出晒 press conference， 咁啊，出晒 press release 啊，支持呢件事啦。咁你哋系咪会觉得你哋参与咗呢件事之后，呢件事有转机呢？阿挺， 嗱，我就亲身冇参与呢件事嘅、就系、是、由阿黄碧云、何俊仁，我哋新界西嘅同事系处理嘅。不过我知道咧，啲家长其中有个诉求嘅，就希望喺天水围有一个空置嘅小学校址， 系啊，咩庇护中心啊嘛， 睇下教育局可唔可以将呢个校址暂时，即系譬如一年嘅时间，俾住佢哋个幼稚园经营。咁我一年时间俾啲家长去走盏啊、转校啊，都松动少少，就唔系好似而家咁倒写罗蟹。讲紧四月啦，过多三个月就放暑假啦，跟住就要转校啦。 八月开学啦， 系啦。 但系头先有 咁，所以系有好大嘅困难喺度咯，喺啲家长嗰方面。 唔好意思，另外一样嘢咧，就其实咧，另外今日啱晏，即系都系今日晏昼都出咗段新闻咧，就系话间原来嗰间英艺咧。是未注册的，所以他原本收了这些人呢，就变了呢，有可能在技术上面是犯法。那现在他是搞了一个退学费的手续，就退回学费给报了的那些家长。 即所有 under 英 艺，只是因为他现在收的生，现在他收那班，即提早收那班是天水围那间的嘛。 是 咯。那现在 你说是整间公即教学团体没注册的 吗？不是他的教学团体，现在讲的是他现在租的 location 未注册。咁變咗，而家佢提早收嗰批學生咧，係有機會係要退翻費用俾佢哋，因為喺技術層面上可能係違咗規嘅。 咁但係即係當然，而家揾叫做揾學位嘅咁學士咧，啲家長即係唔理三七廿一，梗係俾咗留位費先啦。 好難爭啊嘛，你明唔明啊？ 梗 係 制咗先啦。 新界嗰邊嗰啲有， 咁你梗係優先收我，咁梗係制咗先啦。如果咪九月翻學啊，我仔冇書讀咁點算啊？系嘛，放唔放暑假都系一件事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哇，究竟系咪一个财团可以用啲咁嘅手法去做呢件事咧？咪即有少少觉得唔公平咯，系嘛？嗱，咁啊，既然咧贵党如果真系会跟进呢件事咧，我不丢呢个波，认住所谓嘅民主党嘅党友系嘛，催促下佢啦，陈雪英嗰啲啊，新界西啊，系嘛？今年咁辛苦，两个位都冇，我都识好多，系嘛？系嘛？两个位都冇咗，系嘛？叫佢俾心机做呢啲嘢啊！如果唔系，下年又选唔入去噶啦。嗱，点解要特登去插？系嘛？唔系人嚟嘅你， 我系人。 讲到咁闷嘅题目咧，其实有人讲，其实我都唔系好想讲噶啦。因为点解咧？要跟阿等阿伯翻嚟，咁等到阿伯翻嚟嘅时候咧，我哋又要讲一啲咧。六四纪念馆因为公契嘅嘢咧，而家受到阻挠，咁咧亦都有关即系做大厦楼宇维修啊，一个叫三四四屋宇管理条例，咁阿伯对呢方面咧就好有认识， 我哋 好有意见， 我哋可以将呢样嘢交俾阿伯啦， 唔系， 我将佢交俾阿伯， 我讲下咩来龙去脉先得唔得？ 你而家做咗个嗱，你而家做咗个位叫咩咧？ 呢个位平时我做嘅。 仲有一个称呼，呢个叫阿近讲两句。 哇， 你好衰啊你！ 咁比我冇去咁博学多才、啊。 好啊，咁好啊，俾你 阿多拿讲两句啊。 嗱，就系、是、事完咧，就呢个四月头。咁咧，支联会咧就话啦，六四呢个纪念馆咧就廿号开啦。 哇！咁一讲之后咧，法团即系嗰个 写字楼嚟嘅嗰个 系啦，嗰、那个商业大厦嗰个写字，即系用写字楼咁样嗰啲 M， 即系嗰个叫公契 系啊， 就 DMC 就系话系即系写字楼啦。咁于是乎咧，呢、這个法团咧，于是就哇唔掂，你整个纪念馆，咁啊人流又多咗啦，咁啊嗰个老爷 lift 又唔知顶唔顶得顺啦，咁兼夹咧。即系多人出入啦，又惊你六四嘅时候喺度即系拜祭啊，即系诸如此类咁啦。即系于是乎咧，就今晚啊开呢、這个大会啊，睇下会唔会起诉呢个支联会咧，就话违反呢个公契。 嗯， 咁啦，呢件事就咁样。 即系佢惊好多人。咁、 啊，因为咧佢话佢个 lift 咧只可以咩装到七个人。 咁我见到阿 Darling， 我惊佢 dead 我，可唔可以告佢？ 系啊，即系惊，即系斋惊。 我可唔可以？我可唔可以告佢啊？ 睇佢做咩行为啦、啊。 嗱，因为点解我哋会讲呢个题目咧？咁其实咧，即系阿挺啦吓，咁啊前嗰排喺翠湖花园嗰边咧，就搞咗个反围标大联盟。咁咧，咁啊基本上咧就同呢一类嗰啲咁嘅法团啊，所有嘅嘢咧就比较熟啲。咁所以我哋就开个 topic 啊，倾倾呢样嘢啦。咁其实好多人都即系无论系今次支联会呢件事，或者系一啲嘅屋苑嘅事务咧，大家都会觉得一个问题。喂，法团真係好 Q 大㗎喎。係咪？我买咗个地方，喂你控制嗰、那个，因为点解呢，个公家地方啊，个公众 public area 呢係属于个业主立案法团去管理。 冇错。 喂，系咪恶成咁样样先？嗱，如果剛才我哋讲返支联会坛嘢，佢如果真係要告，喂咁老实讲句，嗱，我如果系住宅，我而家收淘宝货，咁我摆咗喺度集运，咁你又告唔告得啊？系嘛？ 唔系，同埋嗱，第一，我觉得商业即系呢个系一个商业大厦嘛。 系， 你梗系想人流多噶啦，系嘛？你做生意， 唔系铺头就需要人流多，咁商业大厦就未必需要人流多嘅。 不过 office 佢又惊影响到侧边嘅嗰啲。 同埋咧，其实呢一个大厦叫咩名啊？唔记得咗啦。呢大厦就十八户到啦吓。咁、其实咧个。即系话十七户，即系呢个主席咧，其实 call 到几条人、几个人、几户咧，就已经可以决定晒所有一切啦。只要嗰个主席肯花钱啦吓，都知你即系有人有人有钱去打官司，咁就去马噶啦。其实 系 好唔公平咯。即系譬如呢啲十七户嘅嘢咧，真系半数啊，5%。 嗯哼， 即系 majority 就已经可以去马啦。 系啊，咁其实因为而家我哋成日都好多时候啦，即系除咗你话连支联会啊。你基本上留老实啊，都基本上你都系我哋市民嘅捐献啊，都叫做其实几搭水噶啦，系咪先？真系唔得嘅咪游出嚟筹过咯，系咪先？即系呢个好老实啦、啊。 唔系咁打官司又， 其实大家都系一个 有孖天呢样，何俊仁都唔系有钱 嘅。Infinity 嘅财政去斗一个 Infinity 嘅财政，两个有排斗噶嘛？嗱，而家个情况就系话，喂，究竟啊，我哋而家嗰个我哋个法例上面啊。究竟系咪真系赋予佢咁大权，亦都令到我而家我哋譬如话好多，就算我哋香港嘅市民啊，都成日俾个法团玩呢件事，有冇问题先？系咪公义嘅先？ 嗱，我哋嗰、那个反围标嘅大联盟咧，喺上个礼拜就约见咗民政处，其实就正正反映呢方面嘅问题。我哋希望咧，政府真系要详细啲去检讨嗰个344条例，睇下当中咧嗰、那个漏洞。尤其系啲法团咧，点样去即系我哋叫 check and balance， 点样去制衡佢？即系唔系话喂，我总之喺业主大会过到个决议，咁啊就我就好似土皇帝咁，一锤定音就全部照做，唔系咁样样噶嘛。而家问题系咧，好多业主咧，其实就唔系好参与屋苑啲管理事务啊。其实呢个系香港普遍嘅市民嘅习性嚟嘅。佢通常都系爆咗镬咧，先出嚟。咁呢件事咧，六四馆呢件事咧，我就希望其他啲业主咧，都即系平心静气去考虑一下。其实六四馆佢已经讲得好清楚噶啦，佢哋会做好个人流管制，同埋嗰个单位咧系写到明系商业楼宇嚟嘅，佢只系做啲展览。佢个单位我所知亦都唔系好大嘅单位，佢系啦，佢容得几多人啫？系咪个人流有几多啫？我觉得即系唔会咧，去到话即系令到成个大厦佢其他啲业务系营运唔到咯。我觉得唔至于 佢 咁咯。 佢话 个 lift 要走多廿次咯， 一日定几多？一日走多廿次，个 lift 唔会跌落嚟噶嘛？系嘛？ 嗯， 系咪？我觉得即系讲个合理性咯，大家。 嗱，因为咧，你一点咗名咧，民政事务处咧，嗱，因为好多人咧。 一发觉屋苑情况有问题，第一样嘢就諗，喂，我搵边个政府部门去帮，係咪？好多人都係咁㗎，嗱，即係即係临急抱佛脚啊，区议会啊，民政署啊， ICAC 啊，报警啊，我諗如果我哋个听众比较年纪大少少啦，都经常会见到呢个问题。 嗯、 喂，而家最大镬嘅问题就係咩呢？法系有喺度啊，头先我听你所讲，喂，检讨下佢个法例。而家最大镬嘅就係成条344系冇執行机构嘅。 系 冇错。 冇 一个政府会理嘅，即係话啦，你头先讲得好听啊。系，我经过业主大会，我做土皇帝。而家问题就系，佢如果有法不依，你吹佢唔涨。 嗱，理论上咧，民政署系要负责嗰个大厦管理嘅问题。 你讲真得成啊？ 不过民政署系废嘅， 系咯， 系绝对系废嘅。佢搵嗰啲民政事务署啲联络主任去到嗰啲业主大会咧，次次都系一个纸板公仔咁嘅啫，完全发挥唔到作用嘅。咁另外呢，有乜嘢呢，你就要去土地审裁处打官司。但啲小业主点打啫，佢自己揞荷包同自己个法团用公家钱去打官司。你出豉油人你出鸡啊，你啲豉油都俾你点干。 唔你调转咗啊，係你出鸡人你出豉油啊。因为点解啊，老实讲句，嗱，如果你去同个法团打官司，最大镬嘅问题咩呢？我输咗，咁梗係我输啦。我就算赢咗都好，喂，我都有份夹噶，个法庭嗰度我有份夹噶，你明白？冇人要孭飞噶， 冇错， 系嘛？咁所以其实，首先如果你哋要执着嗰个344嗰个情况咧，首先我第一，我俾个建议睇下系咪真系得咧？你焗咗民政事务处上台先， 点焗法？ 一定要佢有个参与人，我成日都话一句，冇问题噶，你一定要有一个仲裁机制，或者譬如话你之前嘅调解机制。喂，如果佢真系倾唔埋单。你先至拱上法庭，等于我哋而家 mediation 咁啫嘛。喂，我同你倾，嗱，倾咗你都系坚持嘅，好，一上法庭就罚 double， 你先有阻吓作用啊嘛。第二就系、是、一定要有一啲嘢要刑事检控嘅， 系，我同意， 真系离晒谱噶。而家喂，嗱，真系拿住份公契，你话点就点。喂，你估计有几多人啊？我想问你啊，你估计占中有几多人啊？咁啊地。占中环会唔会地陷啊？你又会唔会攞住政府又攞嚟告我啊？喂，呢个 crown land 嚟噶，系咪？我而家告你地陷得唔得啊？唔得噶嘛，系嘛？六四纪念馆大佬呢、這个唔系庵堂啊，唔会点香，唔会有火噶嘛？ 佢哋就话你每逢六岁，你咪喺度咧，即系祭祀啊？ 唔会。 唔系大公报写嘅话，你实着黑衣啦，绑白布啦，抬花圈啦， 好简单。六四咧有个维园噶，维园嗰个可以坐十几万人噶，点会系喺嗰个纪念馆啦、 啊 啊？用下 阿婷阿婷，我哋 清明啊嗰啲啊， 未必一定喺维园噶。我最近收到风，九龙都可能会搞嘅。 唔紧要，你自己屋企自己悼念都得噶，冇所谓噶。呢、這个世界唔一定要去维园噶。 唔系、啊、 不过嗰个展览馆。是做展览的嘛，就不是拿来去拜神点香烧衣纸的嘛， 即是千叮万嘱文汇报那些，那些编辑写这篇文章有家不要写人冧楼，他都不要穿黑衫、啊。 因为我话咯，即系呢样嘢，首先第一就带出咗个问题咧，就系话其实原来我哋香港个政策系几咁荒谬，系嘛？咁基本上老实讲句，我作为一个业主，我只要唔违反公契，喂，你而家系挑骨头嚟挑，嗱，老实讲句，佢而家纯粹系咩咧？俾压力你，我告你，我等你有压力。喂，而家唔系讲紧公义，系讲紧有冇钱多。边个钱斗多？而最惨嘅就系我要夹钱嚟告翻我自己，嗰下先揾笨啊嘛！呢样先唔公义啊嘛，大佬。 支联会都要夹噶，支联会要夹噶。 系咯，你自己夹埋之后告自己、啊，系嘛？咁好啦，咁我哋由呢一个支联会嗰个物业，我哋再讲翻嗰个反围标。嗱，老实讲句，你去领军嘅，可唔可以呢度同我哋啲听众讲讲，你哋搞呢一次反围标？中间做过啲乜嘢啦？唔好成日话我哋唔俾机会你八甲党讲下，你哋做过啲乜？唔好成日讲口号。我而家俾啲实干嘅嘢，俾啲支持出嚟，听下听，俾啲观众听听。 咁我好多谢阿爸先啦， 一定俾机会你嘅，因为好戏在后头啊嘛。 而家咧，香港嗰个大厦维修嘅市场咧，每年讲紧系超过100亿元嘅。 嗯， 我过去喺廉政公署执行处。是担任呢个 D 组， 嗯， 其中呢我是亲身参与过多次的大型执法行动， 嗯， 是针对啲围标集团， 嗯， 嗰阵时啲阿 Sir 呢是找我做第一队的， 因为我够恶。 喂，但系你个唔系大 高， 唔系大 同埋够高， 你好易认、啊，你咁鬼高，一望就知你。 你易认系冇问题嘅，你系去拉人啊嘛，你唔系去做啲。 我要纠正一下阿 Donna 先。哎，你明白而家点解破案率咁低咧？因为年纪系冇办法做卧底嘅，因为做卧底你一定要系业主。你何来无端端为咗查一单案，我要买层楼去做业主先可以渗入个法团啊？唔得噶嘛，系咪先？ 有啲方法嘅，不过我唔方便讲啊吓。不过我当时我系好清楚知道咧，而家全香港嗰啲大厦维修嘅市场咧，已经被几大嘅集团去高度操控。 嗯， 点样操控法呢？其实佢就系串埋呢、這个贪污嘅法团成员啦，顾问公司啦。管理公司啦，工程公司啦，一条龙式去操控个投标嘅， 即系好似我哋政府量刑咁控制晒所有嘅部门，我睇你点扑街。 紧要个量刑 啊！ 你量刑都仲有，即系立法会有啲民主派嘅议员去及住佢，但系咧， 但亦都有人及住你啫。呢个世界，人刑唔高， 但 你明白咩嚟噶？ 但系围标咧，你系 check 唔到嘅， 吓 系完全制衡唔到嘅， 嗯， 因为有几方面嘅。是譬如你去到业主大会，如果个法团呢已经是有人被收买的话呢，整个程序是不公开不透明。你都不知道啲授权票点嚟的。 嗯， 我曾经有啲屋苑呢是200几户去反对的。 嗯， 但是那个屋苑都是过得到的，佢已经差不多近一半的，佢就话我授权票好多。 嗱，不好意思，我哋第一节嘅时间差不多，我哋下一节再俾阿挺你再讲好唔 好？好，唔该晒阿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第二節返嚟啦，我哋头先阿挺嗰度呢讲緊嗰啲业主大会中间嗰啲问题，喂，继续啊，讲埋好 juicy 嗰啲。 其实呢嗰啲业主大会呢，我见过有啲法团主席真係当正自己土皇帝。 嗯。 佢就可以成个大会操控晒。 李淑玲。 佢就揸住支咪。佢就揸住支咪。啲业主呢居然可以冇咪俾佢㗎。 嗯。 所谓嘅提问环节呢， 我试过啦。 就要你靠把口。 我见过。 在整个大礼堂在那里喊，这样去讲还没限住你，只能够问两条， 嗯， 全部抽签，问完就是这样算了，不要理那么多，快点投票。投票的时候呢又不知道，其实个投票箱呢入面有没有票又不知道， 嗯， 他即是投完之后呢个箱又不知道运去哪里去点， 叫黑箱作 点完之后呢就告诉你通过了，就是这样的。 他不知道数票的吗？ 他即刻数啊，但是 你唔知佢入面有冇嘛，即係冇预先摆咗一 台。佢係嗰啲管理公司同埋法团啲人去监票，咁你点信得过佢呢？现场可以有200几个业主去反对，全个屋苑係讲緊可能係700-800户嘅啫。但佢话我授权票多， 嗯 ,ok, 多过你，咁咪赢晒你。 咦，但係通常呢啲佢哋有时会请一啲譬如话当区嘅区议员啊，或者一啲叫 係 啦嗰啲人去监票喎。 咁 即係我都係讲返 我喺呢度 开系咁。 我喺呢度涉少少啦，一啲通常惯性嘅玩法系点呢？一个屋苑呢梗有大单位梗有细单位嘅。咁， 嗯， 呢佢呢就会点呢，就係佢将啲细单位嘅票换成大单位嘅份数。所以呢出席人数同票数系一定一样嘅。只不过无端端个份数大咗，你系冇办法 check 得到嘅。咁， 哦， 你话嗱，我细单位可能系占75份，大单位系占100份。喂，我无端端又多咗25%㗎喇喎。票数系咁玩㗎咋嘛。你佢每一个管理公司派票俾人，你唔会知道人哋嗰张个份数有冇变到 㗎。所以我哋其中一个建议呢，就系佢嗰个票啊。民政署都应该要整一个法定嘅 sample，OK， 写明系边个单位授权俾边个人 ，OK， 个份数系几多，个票写埋喺度， 嗯， 到时你要跟够，哎，原来阿当年都冇授权过阿伯去投票嘅，咁嗰张票咪可以咯 ，OK， 嗱， 我觉得可以做嘅，我再想讲多少少咧，其实而家成个围标嘅关键位喺边度咧，就系喺个聘请顾问公司嗰部分， 嗯。 边个顾问公司中咗呢，行内已经知㗎啦。譬如阿 Donna 公司中咗啦。咁我旗下嗰啲 承建商咧就会入标。 嗯， 而唔系去集团嗰啲咧，就自动识得埋位，就唔去入呢个标。 即系一有梁振英就有陈茂波 咁上下啦。即系咁，你入嚟入去嘅都系自己集团入边嘅成员嘅标，个标价就 mark 到好高， 嗯 ，mark 到好高。但系咧个问题系，当然有啲我哋叫行内叫野仔公司， 嗯， 单头嘅冇入嗰啲集团嘅，佢去入标，但系咧佢就用技术上嘅问题或者价钱上嘅问题。令到你咧根本去唔到業主大會嘅，技術上就話：喂，你根本係以前做過邊啲盤係做得唔好，諸如此類。其實要挑嘅間間公司都有問題㗎啦。 嗯， 價錢上佢就話：喂，根本我而家收20個標翻嚟，其中18個咧都係1億以上嘅。 嗯， 你呢個咧就話5000万、6000万做到嘅，根本你呢個係。嗯，爛尾嘅價錢嚟嘅。 嗯， 叫啲業主你唔可以俾佢去業主大會。即系叫我法团啦，唔可以俾呢个标入业主大会， 嗯， 已经筛走咗你。 嗯， 咁你去到业主大会，啲业主见到由一亿去到3亿，咁梗系拣一亿嗰个啦。但系佢唔知道， 原来有个5000万噶， 5000万嗰个先至系真正嘅市价嚟嘅。 嗯， 嗰个围标嘅情况就系咁黑暗咯。而家 嗱，因为咧，我哋成日都讲啊嘛，而家我哋成日讲维稳呢样嘢啦，系嘛？我哋最近都见到新闻上咧报告呢个政局嘅问题啊，多过讲黑社会啊犯罪嘅。啲黑社会靠咩食咧？系咪先？而家突然间静晒，原来有咁大嚿肥肉喺度啊嘛！ 系啊，过去咧有啲屋苑嘅业主咧，佢自己搞啲关注组啊等等咧，佢， 都俾人打噶。 系啊。俾人刑事恐吓，架车俾人刑事毁坏淋油。 青衣美景花园啊，连续十几廿架电单车一次过俾人烧晒啊！ 俾人剥头 ，OK？ 佢哋做咩俾人烧先？ 咁你反对，你反对啊嘛？ 多嘢问多嘢讲咯，你唔听话咯。 同埋开业主大会咧，好多时候有啲即系你平时冇见佢喺个屋苑度出入嘅人，突然间咧就会企晒喺个业主大会嗰度。你一提意见咧，佢就嘘你、闹你、恐吓你。OK， 或者抹黑你， 抹黑你，令到你收声。 嗯 ，OK， 系好黑暗噶， 嗯， 非常之黑暗。 见光，见光。 系啊，所以我都话啦，其实今个节目咧，最主要带出个问题啦，就系话，如果我哋各位听众啦吓，譬如话你哋即系咁唔好彩。你哋个屋苑有呢类咁嘅问题咧， 你就会提供免费资助。 唔系唔系，其实阿挺 支援， 阿挺咧，阿挺咧，佢哋咧成立咗一个反围标嘅 大联盟 嘅。咁其实咧，亦都有啲个案啊，定性或者可能提供一啲专业嘅帮助啊，咁样样啦，系嘛？我哋都可以帮佢买卖广告。嗱，老老实实，我哋花生台接受广告噶。所以如果你觉得真係有需要嘅话呢，嗱，我哋客户群又够大。 大联盟系冇钱㗎，唔使打大联盟主意啦。 阿伯，但系我哋冇玉成喎， 即系咧，我哋可以联络下阿挺咁样样。阿挺有啲咩联络嘅方法啊？定成有冇啲 email 啊？ 我哋有个 Facebook， 系 咁系只要打呢个全港反贪腐反围标大联盟呢，就会入到去，可以留 message 俾我哋嘅。 嗯 嗯， 我哋会处理嘅。 嗯， 咁即系其实系冇嘢做到咯，业主基本上。 嗱，业主咧第一样嘢唔系 铁三角， 业主系有嘢可以做到嘅。 嗯， 我成日讲大话怕计数，你真系要睇一睇究竟嗰啲价钱系咪合理嘅。其实你只要仔细啲计一计啊，譬如话有啲屋苑换个大闸都要过千万嘅。 唔系嘛？ 系啊， 丢金噶， 睇到啊！ 咁唔好讲边个啦，我俾人告诽谤噶啦。 你哋倒垃圾咩？垃圾胶袋都几千蚊啦。 系啦， 系啊，换屋苑啲铁闸咧，可以换咗千万出嚟噶，唔系讲笑啊！大话拍计数，只要仔细啲理一理，同埋咧业主真系要参与嗰业主大会咨询会。如果唔系咧，自己唔睇住自己的荷包咧，旁人系帮你唔到嘅。 嗯哼， 咁、但系譬如啲外墙咁，佢话千万咁，即系都合理嘅喎。 我成日举个例子啊，阿 Donna 姐， 啊、 你屋企搞装修铺地砖、啊，意大利啊顶级嘅靓砖，全屋铺，当你600尺嘅单位，铺到几多钱啊？ 如果净系铺地砖，我谂大约，如果你意大利嘅，我谂大约40000到咯。 我当你最靓嘅， 10万， 唔会啊，唔使咁多，真系唔使咁多，40000， 我 包住40000到噶啦。 OK。我当你 double 好未啊，80000好未啊？ 嗯， 但系而家咧铺个外墙砖啊，行行你都过100000。 系咯， 嗯， 外墙嗰啲系咩砖啊？ 佢用 二四尺瓦仔， 讲得唔系二四瓦仔最多咪最靓咪话用日本仔咯？如果唔系用大陆砖咯？ 喂，那个咁嘅棚值几多钱啊？有数得计噶，逐尺计。 系咪？佢系由地下起上去，佢唔系一个单位自己嗰、那个单位净系搭棚，佢全个屋苑由底搭到廿几楼咁样搭法，嗰、那个成本系低好多噶嘛。咁你人工系几多钱？全部有数得计嘅，你凭乜嘢收到咁嘅价钱呢？大家仔细谂一谂，嗰条水喉值几多钱啦？你个棚喺度换个水喉，断尺计断米计，你收到几多钱啦？啲水喉有价噶嘛？ 几十万咧？ 唔系，其实我谂亦都有个问题系咩咧？因为咧嗱，譬如话你其实维修都系一个好专门、好专业嘅嘢、 啊， 但系咧业主老实讲，就算你无论系你系做法团又好，普通业主又好，喂。好多嘢我未必识噶嘛， 呢个系啱嘅。我哋其实而家大联盟其中一个建议咧，就系政府同埋啲专业团体咧，要俾一个季度嘅参考价钱，季度嘅参考价钱，包括人工同埋物料。我讲紧嘅，梗系唔系山顶豪宅嗰啲物料啦，系一般。中产嘅屋苑，或者有啲系居屋嘅屋苑 啊，咁啊， 咁啊好啲， 就绝对唔系阿糖糖今日啊冇事嗰个屋苑啦，系咪先？ 嗰个唔系屋苑添啦，嗰个 house 嚟噶啦，系咪？即系我而家讲紧系俾一个参考嘅价钱，啲业主佢知道喂大概咁嘅范围都系合理嘅。 嗱，因为咧我哋讲嗰个即系。俾阿挺介紹下佢嗰個 organisation 啦，咁希望都可以借住呢個機會啦，就發大啲，咁我哋多啲業主或者多啲人咧去參與咧，咁令到我哋睇有冇機會，我哋用民眾嘅力量啊，用民主嘅精神啊，我哋去戰勝呢啲咁嘅維修嘅大惡，係嘛 ，Raymond 嗱，交翻個波俾你先。嗱，因为一讲到啲民主嘢，又轮到你嚟噶啦。 唔系一讲到民主嘢，我从来都冇话过俾人听，我系支持咩民主，我支持公义啫，系嘛？ 我支持民主，不过系女神。 你真抽边个水啊？ 边个都好啦。 啊，好啦，即系咁啊，讲咗咁耐闷嘅嘢，梗系主菜啦，系咪？ 闷咯。 大家都热身啊嘛，系咪？嗱，热身系礼噶咯。嗱，咁跟住落嚟讨论嘅嘢咧，就当然系民主党同埋工联会。 工党， 工党， 同埋 我有啲，我啲 同工联会嘅大祸啊！ 真系大祸啊！ 抽我水，抽我水，继续。 唔系你饮水啊？头先 系我今日有啲水啊，唔知点解突然间成日讲错嘢。 同埋公民党 系啦，同埋公民党嗱，做嗰、那个绝食嘅行动咧，基本上所谓叫激进民主派，又或者叫进步民主派，对你民主党其实好有意见嘅，包括你咩意见呢？包括你觉得你哋嘅诉求唔清晰啊，包括你哋觉得系反紧啊，即系唔系认真噶。嗱，咁啊非常之好啦。所谓进步民主派咧，我哋选咗个代表，即系呢个代表都系我选啦，系嘛？金金大师咧就作为我哋嘅今日嘅主要嘅重炮手。 几 紧又入嚟影相，嗱唔紧要，大家冷静少少冇问题嘅。嗱，咁个背景或者开始咧就讲下先。咁乜嘢叫绝食咧？系咪？好多人觉得系用一个自己嘅身体系嘛去要挟。一个极权嘅政府，或者邀请一个对象，话俾佢听，我而家系自残嘅一个身体。我通常都系对呢个极权嘅政府咧有一个诉求嘅。只要你回应我呢个诉求，基本上我系会立即停止绝食。OK 吓、啊，呢样嘢好简单易明嘅。咁喺香港有几多单绝食呢啲咁嘅事件呢？大大小小咧又五六单， 知唔知啊？ 出名嘅 香港定系咩？ 香港而家议会吓，咁咧基本上有几单系大噶啦，系嘛？最大单嘅就梗系上年韩连山佢哋啊， 国教 事件啊，又或者系万必啊，因为要求回水同埋梁振英落台啊，系嘛？今次啊到民主党啦，系咪？咁基本上呢一个行动咧，我做咗少少 research， 咁。通常一个一般嘅人绝食几耐开始个身体会出现不适啊，又或者一啲叫做 physiological effect 系会有影响到个健康嘅咧，大概系七日度。咁即系话上次万必同埋韩连山嘅绝食咧系差唔多呢个日子。咁基本上一个人几时去到就系话外间所讲嘅你几时绝食到死啊？大概系三个礼拜左右过外咧，就真系讲紧会死嘅。因为点解呢？第一个阶段是讲緊你个人是用緊啲肝糖去转化肝糖为葡萄糖，即是你唔食嘢个身体需要能源嘅时候你会咁样做。咁人体个大脑呢需要大概四分一嘅葡萄糖。咁呢个过程呢大概维持两至三日呢你个身体开始就会 break down 其他嘅嘢去令到啦，系咪好 scientific 啊？ 好仔细。 即系呢个过程。 故事同我哋讲嘅非常接近。 去到两至三日到呢就会开始呢就将你身体里面其他嘅嘢 break down 去到为呢个身体提供能源啦。其中一样呢就叫脂肪啦，就叫 fatty acid。 肌肉先嘅。 肌肉先嘅。 系肌肉先。 我睇嗰个 article 又讲肥先，但唔紧要。 唔紧要。 咁去到边一个阶段呢就令到呢 你个身体系 produce 咗一种嘢叫 ketone。咁个 ketone 如果系一个 hunger strike 嘅一个 patient 嚟讲咧，其实一发现到 ketone 咧，基本上佢嘅身体已经系响起嘅警号， 系冇 错。令到你咧就话俾你听，其实你嘅身体可以逼单成为葡萄糖嘅嘢都差唔多用到七七八八啦。如果再你嘅身体再系继续唔食嘢，唔 intake 啲nutrient 嘅话咧，你嘅身体就将会出现好大问题。咁、原来绝食有两种嘅，一种叫 dry， 一种叫 wet。dry 嘅咧就直情水都唔饮噶啦，嗰啲系讲紧咧。十八会死嘅，真系即刻死人。 水都唔饮就唔系绝食咯，绝饮添啊！ 系咯，系 dry 嘅 hunger strike。咁嗰种嘢咧，你死唔系因为你渴死，而系你渴死之前咧，其实你嘅身体已经积聚咗一个 significant amount 嘅 toxic。你带唔走嗰啲毒素咧，其实你个人就瓜柴噶啦。咁点解而家绝食嘅人可能会饮下葡萄糖水啊，饮啲电解质啊，又或者饮啲什么果汁啊嗰啲嘢？唔系鸡汤，鸡汤唔系太得嘅。其实点解你要饮嗰啲嘢？你系因为要提供身体一种叫电解质嘅嘢，令到你身体即系 补抗力嗰啲咯。 类似咧，即系嗰啲所谓叫新陈代谢能够正常 function。所以你个人嘅 strike 咧系按你嘅 hunger， 即系你肚饿好辛苦，逼单紧你身体面啲肌肉啊、脂肪啊，令到你个人咧就消耗紧自己。所以呢一个咧系更加长。更加痛苦嘅一个过程，咁点解我要俾一个咁嘅background 出嚟咧？咁其实我系想攞民主党呢一次嘅绝食同上次慢逼嘅绝食攞一次对比嘅。咁当然系嘛，有好多人就 唔止系民主党嘅，仲有工党嘅。 好，我特登要提一提工党吓，因为点解我要咁样拉咧？ 后勤， 即系想当日万必绝食，其实好多人支持佢啦，即系包括人民力量好多朋友啦，包括我自己啦，系咪？亦都有好多人开始嘅时候接力绝食，系嘛？你又绝食三日，佢又绝食三日，咁其实嗰个壮举完成咗之后咧，人民力量上下都觉得呢一件系一件事嘅，因为点解咧？七月一号开始绝食游行之后，直至到七月唔知十号、十一号咧，梁振英就发表佢嘅施政报告啦。咁喺发表嘅期间，万必就当然。你知唔知我哋几耐冇食嘢？诸如此类啦。 你今日食咗早餐？ 你今日食咗早餐未？我就寻日冇食嘢啦。 未食过嘢。 即系当时呢一样嘢都令到好多人心神都为之一振，即系觉得哇，你真系有担大啦，万必点点点啦。咁其实即系坦白讲，我之前同阿企，即系同阿挺都倾咗几句偈啦，系咪？都知道真系有啲民主党人士同埋工党人士，我好难记，即系我唔系政治人嚟嘅，即系同埋工党嘅朋友咧，佢真系实牙实齿。绝食咗十一日啦，系嘛？ 二百九啊，几个钟到而家， 差唔多三百个钟 啦。系啦，差唔多三百啦。 咁如果你话真系实实似呢三百个钟真系唔食嘢咧，你唔好理佢个诉求系咪你觉得系一个天真嘅诉求，又或者你觉得系一个冇可能达到嘅诉求，佢都真系实实在在为即系做咗呢件事嘅。咁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当日支持万必嘅话，我都觉得对于一啲实实似去绝食嘅人，我都觉得应该俾翻个 credit。金金大师啱唔啱啊？唔会 吓， 唔紧要，唔紧要。再嚟嗱，我想带出嘅观点系喺香港嘅民主运动嘅发展，亦都话有一班人其实佢当绝食系玩嘅。例如咩玩呢？第一个就梗系自由党嘅刘建仪啦，因为佢系第一个话俾人听佢绝食三十五个钟嘅人啊嘛。 三十五 啊，好叻。咁喂，大佬佢抗拉布啊，大佬，跟住话俾人听。我高血压，我心悸系嘛，我跳即系心跳跳得多啦，咁我搞唔掂啦，我咪要停止我绝食咯。喂，你减肥唔食三十个钟头，你又屈埋，觉得所有绝食嘅人都觉得系一件反嘅事，即系最唔好呢啲人。即系如果我咁样要辣嘅话咧，另外一个人要辣嘅就系陈树英。点解系陈树英咧？我原来屯门堆填区嗰时去立法会表决嘅时候咧，佢都曾经何时绝食过一阵。系嘛？即系唔系你哋都系唔知廿八定三十五个钟。 阿范国威2013年6月底都绝食咗25个钟头， 抗 建将军澳 最堆填区。Exactly， 即系 廿五个钟啊！ 我俾 credit 嘅系真系有人去为咗佢自己相信嘅，姑不论佢相信系你认同，有人唔认同。但系如果有啲人觉得绝食系攞嚟反咧，我觉得就唔好反啦。 唔系，其实我觉得廿五个钟都几辛苦。 即系其实喂，基紧30到30个钟啦。 其实真系好辛苦噶，你知唔知呢个绝食？ 各位 讲少啊！ 我喺3月28号2点钟开始绝食。 嗯， 我系绝食到第八日。 嗯， 我系 173啊！你 明白咧？期间系相当唔容易嘅。 系啊，系啊。 我差唔多8日嘅时间都已经觉得系唔容易。其实我而家仲剩低喺汇丰出边三位战友。绝食差唔多近300个钟头，我系难以想象佢嗰种艰辛。 好啦，我又少少嘅问题啊，想问 你。不过我想讲一样嘢、其实咧，之前提过有啲人唔同时数嘅绝食，我唔会觉得佢哋系反嘅。 系啊系， 呢个 廿五个钟都好耐。 呢个系一种反抗，一种抗争嘅表现。当然，你时间越长，嗰个道德感召嘅力量会越大，呢个事实嚟嘅。但我唔觉得每一次都要求人哋一定要好似韩连山老师，或者好似今次郭兆杰工党嘅朋友，或者我系民主党两位胡志伟、尹兆坚嘅朋友，要绝食到咁样样，先至叫真正嘅绝食咯。我唔觉得系咁样样咯。 亦都唔使好似金地嗰啲咯。 OK， 好啦，嗱，嗰啲嘢大家唔同，即系意见唔同紧要啊，你又都解释咗啦，系嘛？咁我有几个少少嘅问题咧，想而家趁时间问下你嘅。第一样嘢好官方噶啦，因为我就算觉得苹果对你嘅报道都系个 coverage 好少嘅，即系其实你话我就觉得系即种彻头彻尾，佢觉得啱报嘅就报，佢觉得唔重要嘅直头完全一句都唔提嗰种。咁我而家问下你啦，你哋民主党今次嘅绝食系个目的系咩嘢咧？ 今次我哋同工党一齐嘅绝食咧。主要都是想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就希望今次那个政改的讨论呢，去翻我们那个最根本的诉求，就是要有一个真正的普选，是一个没有筛选的普选。过去个几月以来，有不少的左派的人士、中央的官员不断发表谬论，去讲香港是不能够容许一些所谓对抗中央的人，不是爱国爱港的人参选行政长官。如果这样的条件都可以接受的，这个肯定是筛选啦，肯定是假普选啦，我们不能够接受咯。不过我们见到近月传媒的报道已经是大幅偏向这方面的言论，市民那个关注政改亦都不是那么强烈，那我们觉得是时候要出下声了。虽然有啲人觉得喂个时机唔系几好，咁呢个可能即系唔同人有唔同嘅观点，我觉得可以各自去尊重对方嘅。但我觉得今次个绝食去到呢个 moment， 你觉得系成功嘅？ 传媒同埋市民嗰个感受系唔同咗嘅。我其实喺汇丰咁多日，我自己亲身睇到嘅。开头啲市民直情当我系透明嘅，报嘅传媒亦都系好少嘅， 得苹果啫。 不过当个日子越来越长，过了一百个钟头，去到二百个钟头，因为我在现场嘛，我其实看住二百个钟头我不在这里，我去到一百七十几个钟头，一百七十三个钟头，我其实看到市民那个变化的反应的变化，有些觉得哇过了一百个钟了，不是玩的，好像阿威敏刚才讲反的这样，其实不是反，很认真的。即是那个认同和那个感受是强烈了的。今日已经差不多去到300个钟头。那三位绝食的战友去了九龙东开街站，签名支持普选的群众络绎不绝。近日传媒对绝食的报道越来越多。那这个是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很认真，也是香港有史以来最长的绝食的时数。 好。一个好确切嘅问题，在你未进行呢个绝食之前，你党入边又或者你哋同街工嘅朋友有咪工党 朋 友，我真系唔记得噶，信我啦，我真系成日唔记得嘅。你同工党朋友有冇之前倾过，又或者商量过、组织过呢个运动究竟点样进行嘅咧？ 其实个进行就好简单嘅啫， 即系大家突然间，大家哎明白晒，我哋一齐去啦，约晒时间。 咪咁最紧要倾好，有边啲人会参与我哋个诉求。我哋啲后援系点样做，地点喺边度，其实都冇乜即係好複雜嘅准备。 喂，但係嗰陣时又话系嗰啲接力呀咁样嘅。 接力系老屈嘅，好简单。因为从来都冇讲过接力㗎，我哋系讲第一波嘅绝食。做完第一波完咗，我哋会有第二波，有唔同人嘅参与。三百个钟头嘅绝食点叫接力呀？你接嚟睇下啦。搵下一个接三百个钟啦，我真係搵唔到㗎，老实实。 嗱得，你讲咗，我相信呢个系你真诚知道又得你相信嘅。 呢个事实。 呢、這个系相信接收到嘅信息 囉。咁两件事嚟嘅，你觉得呢个系事实，喺我眼中我听到第二个人讲，又或者有第二个人话俾我听，我有第二个版本。 你讲讲我第二个版本嚟听下。 而家我就讲俾你听， 有人话喺呢个讨论嘅初期，有人觉得呢个绝食应该系个接力嘅运动。我绝食三十个钟头俾你，你又绝食三十个钟头，咁呢样嘢可以无限延伸落去。呢个系一个有人讲嘅一个版本。头先你讲嘅嘢已经系充分表达到你系唔同意呢个版本嘅。你觉得呢个唔系事实 ？OK， 好简单。第一，我冇听过呢个版本。我作为亲身参与同埋之前去组织嘅其中一个核心嘅人。我系冇听过呢个版本，我唔知呢个版本点出嚟嘅。就算有人提出过呢个版本 ，OK， 呢个唔系事实啦。当然我所认知，就算有人提出过，最嬲尾我哋开记者招待会公布呢个绝食安排，我哋已经讲得好清楚，系按个人身体状况坚持到几耐做几耐啊嘛。到而家仲话我哋接力绝食嗰啲人，一系咧佢就湿埋只耳嘅。一系佢就系抹黑嘅， 呢、這个唔公平，呢、這个两件事。我头先讲紧嘅系你系有俾心机或者你认真对待呢个活动。我只系讲紧喺个讨论嘅阶段，喺此初期有一个有 title 嘅人，佢觉得接力绝食都系一条桥。嗰、那个唔系你 嗱，可能有人有咁谂法，我唔知道。不过就算有人有咁嘅谂法，都唔代表而家运动系咁样样噶嘛。 啱、 而用呢样嘢去攻击而家进行紧呢个运动咧。是唔公道嘅， 所以 就系咁样样，所以我觉得已经好清楚，尤其对已经绝食咗300个钟头嘅朋友，仲讲佢接力绝食，或者话有人话过接力绝食，呢、這个根本系完全唔重要、唔需要讨论嘅议题。如果继续去话呢啲人系接力绝食嘅话咧，系摆明嘅抹黑。 我同意嘅系，而家仲绝食紧嘅，包括你之前就算退出到啦，你自己再来，冇人会觉得接力绝食系一样 fair enough 嘅一个 option。OK， 啊，提嗰个还提嗰个，就唔系攻击你哋，清楚啦呢一样嘢。好啦，有啲 size traction， 我唔想问啦。一开始嘅时候，有几多个人绝食啊？ 十七个 ，包括例如边啲人呢？噏啲你最记得嘅 何俊仁啦、啊、何秀兰啦、啊、李永达啦、啊、张国柱啦、啊、我啦、陈树英啦、等等啦、啊、17位工党同埋民主党嘅朋友。公民党嘅朋友呢係做后勤嘅支援嘅。 例如呢 帮我哋睇住个医疗嘅问题啦，我哋场地嘅管理啦，等等啦、啊。宣传 有通宵更 嘅， 你知唔知喺度？要保护佢哋嘅，唔瞓嘅坐喺度。 O K， 我又想问一下你哋嗰个绝食嘅日程系点样嘅？ 其实冇日程嘅、哦， 即系我点解我要问一个问题咧？因为我记得晚必嗰时绝食咧，可能你自己都系一个咁嘅人。佢真系由开始绝食嗰刻，佢系坐咗喺遮打花园，一路坐到就系梁振英嚟嗰阵时，途中系咪冇离开过咧？有开过一个半个会，又或者去咗冲凉。仅此而已。 OK， 我只能够讲自己啦，其他人我就即系我观察，佢可能会出出入入，会去开会啊，出席地区嘅活动。我自己嚟讲咧，我系咁多日完全冇离开过绝食嘅场地，除咗开一个反围标嘅会议，同埋去洗手间去冲凉。我哋去呢个花园道缆车隔篱嗰个体育馆。嗰度冲凉嘅啫，系咁。 我有准确啲问题，即系话你只系代表自己讲嘢啫，其他人有冇出出入入？你冇统计过，唔知佢离开咗。 有出出入入嘅，因为譬如阿胡志伟咁，成日翻立法会开会，又要落地区主理啲活动啊，安排啲地区嘅工作。阿尹兆坚亦都系嘅，咁唔同人有唔同嗰个自己本身嘅 commitment 咯。我自己就推晒所有，就淨係嗰个反围标嘅会议去开。 所以点解我会问你，除咗你係俾人话你係咩人渣同埋係一隻贱狗之外呢，因为我觉得你係一个比较认真嘅人。你剛才所讲我都相信㗎喎 ,ok? 所以我唔想立亂猜测一啲我冇问过嘅人佢究竟有离开过嗰个地方几耐。因为呢个情况就同刘建宜一样，佢话俾人听我绝食咗35个钟，不过有30个钟你见佢唔到嘅。咁其实你讲乜都得嘅。 其实个 hidden agenda 咧、就系问有冇人离开嘅时候 作弊啊？ 作弊啦，食嘢啦，诸如此类。 当然啦， 我觉得咧有证据就拿出来咯，冇证据就唔好讲咯。因为咧，尤其而家三位绝食嘅朋友，佢每个人轻嘅体重都十几磅。你试下一边食嘢一边去做，我唔觉得会系。你又可以呃到醫生，又呃到啲指數，因為我每日都要驗血糖、驗尿、驗血壓。早上個星期一，佢哋仲走去抽血做一個詳細嘅檢查。 咁我觉得呢个系有证据就拿出来啦，唔好讲咁多废话咯。 OK， 咁而家我或者讲一样嘢，你哋未必会好安乐噶啦，因为我有朋友咧，就曾经何时真系掌握到一啲所谓验血验血糖嘅数据，直至到去到边一刻咧，直至到去到一刻，所有数据都系符合一个绝食咗七日嘅人嘅，即系你走嗰日啊。之前你哋都日日都磅住重啊，验住血啊，度住血糖啊，成日嗰啲咁嘅嘢噶啦。直至到你走嗰刻，又或者医生建议你去医院 check 嗰刻，嗰刻啲数据都系完全符合晒一个绝食嘅人嘅一个数据，一个基准，一个 benchmark 去参考。但系你走咗之后，原来有啲 anomalies 系嘛？我唔敢讲嗰啲 anomalies 系咪一定绝对有人偷食嘢，我唔知道。但系个现实话俾我听有件乜事。嗰、那个当然唔系你啦，因为你去咗医院啊嘛，系咪？咁边个 particular？又出现啲咁嘅情况咧，我又唔会开名，但系 咁好难回应噶、啊， 即系唔系？我系想问一个假设性嘅问题，如果真系觉得一个验血，又或者验血糖嘅一个手续，你系咪觉得嗰个血糖嘅指标真系参考住一个绝食咗十日嘅人度对应落去？如果个结果系高过一个绝食咗十日嘅人嘅一个血糖嘅指标，你会觉得嗰一样嘢系正常同埋有可能嘅？ 第一样嘢，我就唔系医生，又唔系护士，我唔系呢方面嘅专业啦。不过我咁多日验血糖嘅经验咧， 你咁多日， 其实咧，你嗰因为我哋个绝食咧系容许饮葡萄糖水嘅。 明白。 你一饮咗葡萄糖水咧，你嗰个血糖咧系会飙升得好紧要嘅。所以咧，其实你话血糖嗰个数值系高嘅，系唔系等于有人偷食咧？我觉得唔可以咁样太过武断去讲咯。我觉得咁啦 ，Raymond， 如果你有证据嘅就拿出来。OK， 你话你唔开得名又唔攞得啲资料出嚟去咁讲咧，嗱对唔住啦 ，with due respect， 咁咧系近乎抹黑嘅。 而家我系惊紧咧，即系当然唔系我去验血啦，系咪？即系我问嘅问题都系有人写俾我叫我 问。我相信我三位战友， okay， 我相信佢嘅诚信，即系我离开咗之后，仲有四位啦。而家有一位阿明，佢都即系顶唔住退出咗啦。四位战友，我完全相信佢嘅人格，相信佢嘅诚信。如果有任何人有证据证明我任何战友系有作弊嘅情况嘅，佢攞出嚟啦，唔好口啊屈讲啦。 同埋佢哋系饮一只好浓嗰啲糖水啊嘛，即刻即系食，即系饮咗就好似食咗嘢，即系啲肠啲反应就好似食咗嘢咁啊嘛，咁可能 嗱我哋容许用葡萄糖呢、這个系即系公开知嘅， 系呢、這个 OK 咯，因为如果冇个葡萄糖咧，系好难挨咁多日嘅、OK， 所以我觉得即系对绝食嘅朋友要公平咯，如果系有咁严肃嘅指控，就拿出证据咯。冇证据我就唔会咁讲咯。 好。我要问嘅问题大概系咁。我听你呢个解释呢，我都觉得我 respect 你嘅。即系唔好搞乱。 大家讲事实啫，只系。 我都希望你觉得我系讲緊事实，或者问緊一啲 reasonable 嘅。 其实我多谢 Raymond 你咁提出嚟嘅、可能呢啲问题呢有啲人都会质疑嘅。咁其实一个好好机会澄清咯。我觉得即系事实胜于雄辩。咁多位战友挨咗咁多个钟头，你见到佢块面都裂晒。啊，胡志伟今日我见住佢着四件衫羽绒，今日几多号天气啊？廿几度。我其实当日接绝力啊，唔系绝食去到第四第五日，我自己着五件衫啊，系好厚嘅褛啊。嗰阵时系廿几度，啲人见到我以为我发冷。 点解会要咁？ 因为你个人冇食嘢咧，个身体冇咗嗰种制造热量嘅能力、 你唔会用额外嘅能源去制造热力啊。 所以少少风咧，已经系好冻噶啦。 我呢度涉少少一啲经历啦，咁我就唔系绝食嘅，不过嗰阵时咧就戒淀粉，因为肥。我话俾你听，我戒咗第三日，我瞓下觉系闻到饭香嘅。 错觉 系啊，错觉 系真系会闻到饭香。我同意阿挺所讲，系冻。我嗰阵时有一段时间，我俾人嗌我做 Mr. 羽绒嘅，因为我日日揽住件羽绒嘅，系好冻，个人系冇力嘅，系会晕嘅。咁當然啦，因為嗰陣時候咁我要減肥，我就冇理由飲葡萄糖水啦。但我即係話俾你聽，呢樣嘢係 physical 係真係好辛苦，即係我要講一講個公道說話先。 好啦，即係我咁謝志峰模式嗰啲咩問題咧，我問完啦。我嘅立場大家好清楚啦。咁咧，而家我交個麥俾金大師，你準備好理性咁討論未啊？ 我不嬲好理性。 好，可以你開始問 我。我不嬲好理性。唔係，因為我其實反而係想，但我都。 大家討論啦、啊、都俾你澄清翻啦，俾你澄清翻，澄清翻啲嘢啦。因為頭先你有講過啦，初頭嘅時候，咁你都係會有人諗話，未必覺得呢個係一個時候去做一個絕食，係咪？咁 有咁嘅意見，不過我係唔同意嘅。 唔係你唔同意，呢、這個講緊係你個人唔同意， 冇錯係 你個人唔同意啊嘛，係咪先？ 咁你目的嘅啫， 係啦。咁嗰樣嘢，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有好多人係唔清楚，其實你哋而家究竟呢個訴求係咩？你話普選係一個乜嘢嘅普選？冇篩選嘅普選，有個乜嘢方案普選？你哋有冇講過出嚟咧？ 其實個普選咧，全世界係有唔同嘅方案嘅。我觉得今次我哋做嗰个绝食行动呢，其实唔系话针对边个方案去 promote 嘅。我哋只系讲一个最基本嘅原则，就系香港人嘅诉求。我哋反对任何筛选嘅假普选。反而呢，我其实想问返阿金金大师，你其实喺我哋绝食初期已经话要嚟打边炉真普选。点解你嗰日唔嚟打边炉呢？ 系咯。 我谂我都解释得好。 落雨嘛？ 唔系，我想听佢亲口讲啊、 哦。 Facebook 啲嘢唔知做唔做得准啦、啊。 系 你讲嚟听下啦，阿金金大师，点解唔嚟打边炉啊？ 唔嚟咪唔嚟咯。 绝食咪绝食咯。 喂， 嗱，同你讲翻啦，同你讲翻啦，同你讲翻啦。嗰日落雨，大风。 大风就唔打边炉， 都绝食啦！ 唔好 讲 啦， 唔系，所以佢哋咪咁落薄咯，搞到 嗱，金金大师，我喺现场， 你头先话听我讲嘢噶嘛？你咪听我讲埋先，你再讲啊！ 嗱， 你俾唔俾我讲嘢先？定系你一个人讲晒先？ 一句一句， 我讲完未啊？ 一句 。 嗱， 我讲完未得嗰句。 嗱，你慢慢讲，唔使 我梗系讲噶， 金金大师，我俾你慢慢讲，我睇下你个理据系点样样？点解唔打边炉咧？ 嗱，好簡單。當日我喺銅鑼灣係有警民關係科嘅朋友嚟同我講話，喂，其實今日天氣唔係好好，而況且佢哋係同我講話，就算我哋去打邊爐，都係會俾一個露天嘅地方我哋嘅。咁佢就話：咦，咁會唔會係影響到你哋個進程啊？咁我話不如咁啦，我再睇下嗰個情況，個天氣嘅情況。咁發覺咦，都係開始唔係咁好喎。咁我咪唯有話：哦，不如咁啦，咁我取消啦。 即是你开了台的了是不是 我是有台我带埋台出去的。 喂嗱咁样第一样呢我想讲。 嗱咁样其实我都仲未清楚你哋个普选系争取乜嘢普选。一个咁含糊嘅普选你想诉求一个系乜、 啊、 而仲一样嘢就系话根本都冇人同你讲有啲乜嘢方案系未通过。 唔使咁大声。 你哋系嚟个咁嘅咁嘅绝食我真系觉得好好笑囉。 头先你话你讲完到即系应该轮到我讲啦 系 咪。 唔系我学返你咋嘛。 嗱，好簡單一樣嘢。第一，我第一次聽到原來金金大師咧係咁認真考慮警察嘅意見嘅。OK， 嗱，我喺現場咧過咗七夜，其實現場咧係有蓋嘅，喺匯豐對出，我哋絕食嘅大會係有帳篷嘅。當場咧，阿尹兆堅亦都係講個雨係好細嘅。你話大即係有風有雨。就唔打边炉，唔真普选，呢、這个根本系笑死人啦、啊！ 唔系呢个咪就等于你而家做紧嘢系笑死人咯、啊！ 你头先讲， 喂落雨你就唔争普选噶啦？ 系啊， 嗱，我都讲呢样嘢，我哋大家每一个人都系争取紧一个系 我哋 真真正正嘅，大家都系同路嘅人嘅普选啊嘛！ 阿金金大师，落雨你就收档啦！ 你容许我讲一句，好简单。嗱，你一开头就谂住。去打边炉去讽刺蛙虎呢啲绝食嘅朋友。嗰阵时 我哋支持你哋㗎。 差唔多唔好讲呢啲啦笑死人 啦。我哋系真系諗住嚟支持你哋㗎。 你个几礼拜之前。 每一个人都喺唔同嘅方向去做争取普选㗎。 你个几礼拜之前就諗定呢个打边炉嘅活动。其实我自己个分析呢你根本冇諗过我哋啲绝食者系咁认真。居然可以坚持到差唔多十日嘅时间。 我另外听翻嚟，另外因为你哋知道有人会嚟挑衅，所以你将嗰个 绝食延长。你有证据就攞出嚟讲啦，冇证据空口讲啲白话有咩作用呢？系咪？我个说法好简单，你嘅所作所为系比建制派更加凉薄，更加冇人性。建制派见到啲绝食者。 因为你哋继续喺呢个大佬文化，点解你哋而家民主 党 越嚟越少人支持啊？ 咁凉薄嘅 手法，你有冇反思过呢样嘢啊？ 去挖苦、去讽刺一啲绝食嘅朋友，我想问一句：而家已经有绝食嘅朋友 絕食咗差唔多300个钟头，你系咪仲坚持会去现场打边炉啊？你系咪会仲做呢啲咁凉薄嘅行为啊？ 嗱， 你答嚟听下啦。 我打岔少少，俾啲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啫。即系正值住上年七月一号开始慢必絕食之后咧，就有一个人啊，好唔臭米气咁 po 咗一张龙离楼嘅相喺 Facebook。咁我做过少少 research， 嗰个刘慧卿嚟嘅， 系咁，当然大家知道。 不过佢唔系全心去挖苦阿曼必嘅，佢亦都道歉咗。 得，我又俾多个 background information。原来嗰日咧，我做过一个 checking。原来阿四方议员咧，成个 Facebook 关于食物嘅相咧系冇嘅，有。当佢阿爸阿妈寿宴、母亲节、父亲节嗰时候有啲蛋糕，又或者寿包，但系除此之外咧，系冇关于佢觉得食物一个好好食，我要影张相。呢一样嘢喺我嘅相簿里边咧大把，因为我系一个有呢个惯性嘅人，即系我纯粹系提供一个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就系话哦，而当然你系觉得诶、我觉得刘议员都系佢都系一时手快，又或者佢冇心嘅，得冇人证实到佢有冇，但系我讲 佢已经讲得好清楚，佢系无意。去去挖苦或者讽刺阿曼必嘅，佢亦都就此道歉，佢觉得自己即系咁样唔系好审慎。 所以 不过今次系完全唔同嘅行为，今次系金金大师一早已经讲明，我会去做呢个打边炉真普选去挖苦嘅。 OK， 所以我都系俾翻个 background 啫，即系有件咁嘅事，你信唔信就你嘅事啦。嗱，咁我哋咧就电话准备紧咧，就打俾阿 郭兆坚， 郭兆坚系啦。咁佢呢一間可能會即係同我哋傾幾句啦，係咪工黨嘅郭兆堅。我真係成日覺得工黨同公民黨係一樣嘢嚟㗎。 你撈亂埋工聯會嗰個大佬 啊， 唔係我講到好多次。我同你講 Raymond 呢樣嘢呢，就算佢哋就民主黨呢都分唔清楚本土派有邊幾樣嘢，佢撈亂曬啲人㗎。 呢、這個可以討論，因為我真係對嗰啲咩政黨呢，我係記得一兩個政黨嘅名嘅，即係所以我唔適合從政，講真嘅。嗱，咁我出面等出面 operator 接通呢個電話啫。OK， 接通咗未？hello， 听唔听到？ 听到， 系阿挺打声招呼先啦，你朋友 杰哥，点啊你？ 喂，大家听唔听到啊？ 听到，我听到你，你听唔听到我啊？ 听到，而家咪online啊？ 系啊，而家嗱提醒你先，即系而家咧就花生台做紧直播。咁咧电话旁边有阿当民主党阿 Donna 啦，有阿有阿挺啦，同埋阿金金大师喺度。即系咁，当然头先我哋进行紧个辩论啦，系嘛？即系讲紧你哋工党同埋民主党进行紧嗰个绝食啦。喂，你喺现场咧，其实你绝食咗几耐啊？ 我都唔记得呢个数字啦，大概而家都差唔多300个小时啦。而家喺度可以睇下，而家都。 唔係我八卦一下，即係其實喺嗰度300个钟头係咪好淹滿咧？即係講真， 當然淹滿啦，當然辛苦啦。不過先，我想回應個問題先。 嚇， 頭先金文大師講，佢話因為我收到消息，我哋會 打邊爐， 因為佢哋打邊爐， 所以延長佢絕食。 其實就唔合邏輯咯，因為點解咧？如果我係因為要面對佢現場到，即係佢咁講，連個禮拜嘅話，咁而家我哋點會繼續喺現場咧？同埋我哋都從傳媒講，我哋而家係希望去到禮拜日。 下一個禮拜日， 跟住呢個禮拜日啦，呢個外界認定嘅目標啦， 係咪？ 咁根本就唔合邏輯咯，跟住突破咗佢講嘅講法啦。 嗱，咁我 仲一樣嘢就係點解金剛大師即係甩水？我去做呢、這個打呢度啦！我收到信息，好多人打電話俾我就話，係唔係新民主同盟嘅高層禁定咗佢哋咧？因為點解係咪卡得滯？係咪覺得好涼薄？ 唔敢做咧。嗱 ，OK，OK， 嗱，因为我听到警察声，即系有后边有警车声啊。我想留翻多啲时间咧，俾阿挺同埋金金大师喺度讨论，又或者阿挺，你有冇嘢可以叫你朋友讲下，分享下？ 首先咧，阿杰哥，我系非常之敬佩你嘅。你身体 OK 嘛？而家 OK 嘅，即系你问我而家我仲生存， 仲生存。你对于阿金金大师。觉得我哋呢个绝食系信息唔清楚啊，冇即系针对边个方案去争取啊，同埋佢打边炉嘅手法，你觉得点啊，杰哥？ 大家都知道，即系大部分嘅香港人，各位即系民间团体或者一啲主流嘅民主派，都系知道大家争取啲咩噶，一个冇筛选嘅真普选嘅特首选举啊嘛。 好簡單嘅啫嘛，同埋希望取消功能組別，大家都知呢個方向噶。幾十年嚟，大家就爭取呢樣嘢。 嗱，咁我幫阿金金大師問一個問題。 你依班人做啲嘢，你有冇諗過？其實我哋唔止我哋呢一代做緊，有好多我哋嘅前輩先烈，例如話不生爭嘅爭取我哋香港民主。 明白明白。嗱，我另外一個主持阿 Raymond， 咁咧有人問嗰個問題，你哋有冇嗰個好清晰嘅底線？究竟邊一個人出嚟回應你一個乜嘢嘅訴求，你哋會停止絕食呢？ 如果香港政府或者中央講到明係冇篩選嘅普選嘅話，我哋而家信佢啊，我哋咪止絕食咯，好簡單 嘅 啫嘛。 一個冇公民提名嘅一個選舉辦法，係唔係一個冇篩選嘅選舉辦法呢？ 嗱，咁你要傾啦， 邊個去傾呢？ 咁當然，而家我哋做咗絕食。咁啊，梗係要中央回應啦！我哋而家 唔係就係邊個去傾咧？邊個去傾到個方案翻嚟？你會停止絕食啦？ 阿 Raymond， 我諗咁，而家個問題咧都未去到呢一步，我哋 呢步噶嘛？ 咁未去到呢一步，你哋就 set 唔咗個底線，幾時停絕食噶咯？ 其實佢而家有 個我哋講得好清楚噶，我哋能夠撐到幾耐得幾耐？我哋其實而家唔係最主要，唔、 okay. 係向中央，即係除咗從中央講，就我哋希望市民一齊團結去爭取一個冇篩選嘅普選啫嘛。我哋最大個目標係希望團結所有民主派同埋香港市民一齊爭取呢個普選。我哋希望 傑哥 大家一齊。 阿傑哥，我想最後問你一個問題，你有乜嘢想同阿金金大師講啊？ 好簡單嘅啫，我即係咁講。而家其實好多聲稱民即係先即係進步嘅民主派，成日拖我哋後腿。都是想希望抽水或者某些收個字，咁搞嚟搞去，我哋香港點算咧？點算？我哋好似我或者我個人咁講啊，我咁辛苦，我係大佬，一日三八個鐘，我犧牲我自己冇翻屋企。你話頭先話有話啲人有啲人偷食，有啲人包庇，我冇包庇喎。我只係呢個禮拜日，我個女畢業禮，佢攞第二名全級。我唔接翻到去睇我个女，呢啲都系个人牺牲啊。 OK， 嗱，即系 尊重下我哋啊。 明白明白。 我想讲，我希望金金大师，如果真系过嚟支持我哋嘅话，我而家邀请佢，我亦都就算落雨，我哋都让一个位俾佢。你哋呢度打边炉支持我哋啊？我哋再继续喺现场讨论啦。 OK， 嗱，因为你嗰个现场情况都知你，即系唞即系都饿咗咁多日咧，都唔想阻低太耐，你慢慢唞下好冇？下次有机会再清过吓， 多谢 晒， 唔该晒，唔该晒，杰哥， 唔该。 好嗱，阿金金大师点回应啊？人哋问你嘢，又邀请你去打边炉，你系咪拎翻个炉私人点啲牛丸俾你打过？ 唔系咁睇下咩汤底啦。 我资助，我资助你牛丸鱼蛋， 系噶啦。 唔系我睇下你嗰个系咪又系你嗰个咩牛肉汤底先啦？系咪？ 阿金金大师，我觉得咧，如果你个人仲有啲羞愧之心。有啲恻隐之心，你唔好再讲话要打边炉去挖苦我啲绝食者啦。 阿 天 哥，我都想同你讲，如果你哋嘅绝食一开，你哋第一，我觉得你哋个绝食喺呢个 moment 去出咧，确实系觉得，我觉得系做得滞嘅。我会觉得你哋系应该系等我哋已经有咗个方案出嚟，而个方案系大家唔接受嘅。你哋先去做呢样嘢，我觉得更加能够吸引到我哋香港市民一齐行出嚟， 即 去做一啲嘢，系除咗绝食之外，例如会一齐出嚟占中， 即系 呢啲嘢，我会觉得系会更加有力，而唔系话好似而家咁样，系你而家就喺度将样嘢就转移样嘢，就话啊，你哋系好辛苦，我够知绝食辛苦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喂。你哋有冇諗清楚？你哋而家个绝食好，我俾你去到绝食，去到上海完啦。咁点解你哋唔等上海完咗，翻到落嚟，你哋大家泛民之间一齐倾？话喂，我哋去完上海，发生啲乜乜乜事？中央系啲乜乜乜乜？不如我哋先至再嚟。 唔系点解你觉得我哋唔会咧？ 喂嗱， 同埋 因为你哋系成日嗌交啊嘛。 喂嗱，金金大师， 嗌交 我头先听，我听 唔系啊。 嗱，你听我讲一句，你头先讲。我哋个时机太过早 ，OK？ 嗱，我就算当你啱，我哋个时机唔啱 系唔系应该用一啲咁凉薄、咁刻薄嘅手法？ 系咪有冇错？ 我唔觉得呢啲叫做凉薄、啊。 人哋喺度绝食几百个钟头， 我都系讲紧嘢好简单，我都系讲得好简单嘅嘢。絕争取普选可以用唔同嘅方法，而家只不过我用一个叫做话打边炉嘅方式啫，咁就叫凉薄啊？ 喂，你根本凉薄到震啦，你咁都唔觉得？ 咁嗰啲减肥嗰啲系咪啊？ 你个人根本冇羞耻之心、啊。 你绝食喺隔篱食嘢 喎，你 冇羞耻之心， 你自己 非人 也，自己嗰啲人。你自己都有啲嘢做啲嘢啦。 喂，人哋绝食，你喺隔篱食嘢，你咁样唔系凉薄咩？ 诶、哎，呢、哎這个好喂，如果你咁讲嘅话咧， 你就要落 日嗰班， 跟住你落雨，你落雨你就去停咗你嗰个边炉喎。佢话警察话你哋落雨啦，唔好打边炉喎。呢、這个你， 我净系想问呢样嘢啫。 我答阿金金大师，我系同啲菲佣姐姐倾过偈嘅，菲佣姐姐咧系好尊重我哋嘅行为嘅。 我哋都好尊重你嘅行为㗎。 佢虽然食嘢， 佢讲啊， 佢哋系每个礼拜日常嘅喺嗰度嘅聚会，佢觉得我哋好辛苦，佢系非常之同情，唔系好似你咁样喺网上面不断去挖苦嘲讽。你呢啲话支持我哋绝食者，唔好讲呢咁虚伪嘅说话，好唔好啊？ 我哋呢啲唔叫虚伪啊！你哋嗰啲根本系 你 嘥紧自己嘅时间。点解 你 哋民主派、 民主 派嘅朋友唔能够再团结一啲咧？ 即系 我而家完全睇唔到民主派嘅朋友系几咁团结咯。 你 我都想知道点解得工党同民主党嘅朋友系出嚟绝食，其他咧？ 你唔好转移视线先。 嗱，我亦都唔系转移视线，我就讲紧呢样嘢啫嘛。大家都好想知呢样嘢。 我答你其他党派嘅，公民党全力后勤支援我哋呢个绝食行动，民协系现场嚟到支持我哋嘅，即公民系现场声援我哋嘅，唔同嘅民主党派，包括街工亦都嚟过嘅。OK， 咁有啲唔嚟嘅，佢自己嘅决定。不过唔嚟嘅唔紧要，你唔好走嚟算系挖苦、去嘲讽、打边炉呢啲唔系日族，即系一个人嘅所为， 唔系君子所为咯。 我亦都好想搞清，好想话俾你哋听一样嘢，好简单样嘢，唔系净系我一个人觉得你哋今次呢个绝食系有点而急进，我用急进啦，好唔好？用急进嘅呢个字眼啦。 你而家轻咗好多，越讲越轻。其实即系你系咪原则上支持我哋呢个绝食？不过觉得个时机唔啱，系咪纯粹咁嘅啫？如果时机唔啱，你系咪应该用一种咁凉薄嘅嘲讽嘅方式？ 嗱，你用咗凉薄呢个字，我系永远唔认同你凉薄呢个字眼。 所以你 嘲讽， 所以你 咁点解你要嘲讽啫？ 嗱呢个正好咧显示阿金金大师前言不对后语，佢开头系话支持我哋呢个绝食嘅， 系咯，只系 timing 唔啱啫嘛。你话 而家就嚟嘲讽，其实你系讲紧边样嘢嘅？ 我系讲紧嘲讽，因为你哋提前咗做啊嘛，你咁样做咗咪令到啲人咪更加散咯。我头先咪讲紧喎。其实好多人 咁啊，靠你打边炉团结翻泛民啊！ 系咪有人有封烟？系咪有人有封烟？ 突然间 做咩？突然间停晒？ 点啊？系咪有封烟？ 有封。 嗱，我哋又有一个即系趁阿挺喺度啦，俾多三几分钟我哋。我有另外一个听众又想问问你嘢，方唔方便先？ 边位听众啊？ 新比 哦，好欢迎啊！ 好欢迎系咪 ？OK， 吓。是不是那个电台那个 DJ 啊？ 不是心美，心比， 心比， 不是笑你啊，而是那个东西没那么什么。吓俾多十五分钟我哋得不得？ 冇问题。 冇问题。好啦，现在我哋休息一阵饮啖水啊，大家都要同大家讲降温啊，去广告。 心比是哪位？ 花生当饭食，他们说他们最积极，我是谢志峰。 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股。 即系大家头先系饮啖水透气嘅啫，因为头先个气氛啊，个 tension 啊，太过紧张咧。 而家继续啊， 系啦，即系嗱，觉得要唔够要继续抢，你继续啊，继续。 阿金金大师，我想问下你，范国威知唔知你做呢味呢个打边炉呢件事先？ 佢唔知道， 唔系，即系讲真，真系唔知佢系去到几时知咧？报纸登， 唔系话 系。 喂，你 Facebook 都扬咗咁多内啦。 首先一样嘢，事实我真系讲个事实。 首先一样嘢要搞清楚，金金大师同范国威咩关系先？要等啲听众知嘅。 好好好，嗱呢、這个嗱大家 fair 系咪先？嗱，请大家一齐 fair。 新民主同盟噶嘛，你 系？系，我系新民主同盟嘅社区主任。咁但系咧就唔系受薪嘅。OK， 呢个一定 社区主任唔系受薪噶啦。 我帮金金揾到个帮托，电话旁边有。 喂，你边区？ 电话旁边有。新比系嘛？ 听唔到啊！ 唔系，等我解释埋先好。咁咧就所以我搞今次嘅打边炉咧，咁佢哋确实唔知，我亦都冇知会过佢哋嘅。 咁啊，范国威有冇事前事后俾任何 comment 啊？ 佢知道咗之后咧，因为上咗报纸，咁佢确实系有同我讲话嗱，你谂清楚，其实咁样做。唔系咁好， 即系佢都即系佢都叫你唔好做 啦， 唔 啱啦。 咁 好，电话旁边有新比喺度，新比，新比，听唔听到？ 喂，好细声喎， 好细声，阿龙大声啲，掂唔掂啊？有冇嗰种气魄？ 喂，新比，大声， 听到 ？OK 系嘛？而家听到全部啦，嗱，唔该讲嘢对麦啊，如果唔系讨论唔到啊，嗱，咁当然金金大师啊，头先俾两只白鸽围啦，系咪？咁但系碍于我系谢志峰，我又唔适宜出手咁多，即系我最叻就提供咗，原来 谢志峰啊， 都曾几何时有人食过龙利系嘛？咁但系除此之外咧，我唔系本土人士，我唔识答啦。新比有咩意见啊？ 喂，其实咧，我啱啱翻嚟嘅，我听唔。因为咧，你哋个网络咧好窒啊， 唔系我 听唔到你讲乜，咁但系咧就听到 有投诉， 咦含含咧，咦含含就好火爆，不过不如咁啦， 我哋温柔翻啲先 啦。 嗯，好。 嗱，成件事我嘅睇法就系，如果金金大师系用一个打边炉嘅方法去笑人绝食咧，就系唔啱嘅，就真系凉薄嘅。但如果是笑人哋接力絕食呢就可以相抗啦。因為絕食呢這個行為呢我個人認為是一個自殘身體、啊、是一個很走投無路去到很走投無路很沒什麼方法、 okay. 去自殘去換來一些一啲改變嘅一個做法嚟嘅。 阿森比，我係林卓廷啊！ 你聽我講埋先。 一陣時間嚇、啊，繼續。 咁但係如果你話接力絕食咧，我就覺得好有問題啦。 嗯 ，OK。嗱，新比你使唔使阿挺回应你定还是点？ 嗱，先答你嗰个接力絕食嘅问题。其实我哋头先已经讲过一次啊，唔系接力絕食噶。完全唔系呢回事㗎、啊、所以你个 comment 落去呢你我想你 知道。唔可以悲伤接力絕食呢样嘢。 知道个事实先。我自己参与个絕食系去到第八日停止嘅冇人接我力嘅。而家挨到差唔多300个钟头嘅三位絕食嘅朋友佢都系冇人接力嘅。我唔知道点解阿森比你会有咁嘅印象。不过。 我话出面坊间全部都系话你系接力絕食㗎喎。就算你唔系接力絕食，你自己嗌停啊嘛，可以。 嗱， 人哋絕食系唔会停噶嘛。 嗱，咁样呢个 冇停噶嘛。 呢个两个问题嚟嘅，两个问题。我 先食啊嘛，你应该叫断食啊嘛。 我解释你听，第一样嘢，我哋已经讲咗，我哋今次嘅絕食并唔系话要接力，要絕食到死为止嘅，我哋全部都冇咁嘅讲过嘅说话嘅。 系咯，点解唔停啊？絕食？ 我唔觉得一个絕食系要絕食到死嘅。如果系咁，阿万必系咪唔系絕食咧？ 咁万必系咯，万必系咪啊？ 咁 啊，咁啊，范国威唔系咁啊，范国威25个钟头反对堆填区嘅絕食，系咪又系冇用咧？佢系咪要絕食到死咧？我唔觉得咁认为咯，要。 我作为普通市民， 咁金地都冇死 嘅 喎， 嗱，去到顶唔顺。咁就可以停嘅，咁你呢个唔系叫絕食啊嘛，你叫断食啊嘛。 嗱，大家嗰个定义就真系好唔同啦。我觉得我好难要求一个人要絕食到死咯，我唔会作一啲咁唔合理嘅要求咯。 唔好意思，冇人要求你絕食到死，但系个问题个字眼啊嘛，你而家系絕食，你而家系絕食咩？你而家断食噶嘛？ 唔紧要啦，大家睇法唔同啦呢样嘢。 嗱，因为 不过我好多谢你，我好多谢你， 我 好多谢你， 你睇法梗系唔同啦。 你都觉得阿金金大师咧系相当凉薄嘅，即系如果我哋系絕食，我好多谢呢样嘢。 搞清楚，如果笑人 是接力绝食呢，我就觉得可以商榷的。 喂，不如你讲讲点接力法啦。你而家繼續講緊，你 全部都係話你 算 接力 嘅喎。嗱，阿森比啊，你唔可以人雲亦雲噶，坊間係咁講。 人雲亦雲啊，喂，咁人哋係咁報道啊嘛。 喂，咁係咪金金大師如果打邊爐都要打到佢入醫院死先？係咪咁樣先叫做爭到普選先？ 食肥牛食個滯死。 佢係咪打邊爐打300個鐘頭打死咗，跟住就為止可以爭取到普選先？ 我建議阿金金大師咁做啦。如果阿金金大師咁做咧，我唔會嘲諷佢。 唔係我會邀請，唔係我會邀請埋林卓廷一齊做。 嗱，我唔會， 我會贊助你牛丸。 我嗱，我唔會，我唔會加牛丸，我唔會加雞蛋。 喂，我可以講嘢啊！ 即係我唔建議啊，金金大師咁做。 喂，我可以講嘢。 可以，可以。 喂，如果嗱，我唔知前因後果啦，因為我冇聽到啦。但係如果金金大師同我講，佢打邊爐係為咗爭普選嘅，我係覺得冇問題喎。如果佢成個佢成件事系话我 有人支持你喎，咁你真系要 你真系要考虑一下， 你真系要考虑一下下一波你要打边炉打300个钟头， 我接力打2个钟得唔得 ？Sorry， 冇得接力。 哦，好啦，新比已经完结咗啦。嗱，咁其实点解头先争论得咁紧要咧？大概有个意见就系话，如果你系接力绝食咧，我觉得呢样嘢就七到无论啦。咁你问我咁？呢个系选择咯，系咪？当然我唔会认同啦。但系你话系咪绝食应该有一个 set 一个期限？咁老老实实啊，大家又点睇啦？因为我觉得我嘅期限就系话，我 set 一条底线出嚟。譬如，喂，如果周秀娜咧肯同我食一餐饭咧，即系老实讲，我肯无限期绝食啦。呢条系我 set 嘅底线， 系咪啊？ 即系当然系 威力噶，系嘛？ 我惊你会后悔啊，到时 我唔会话俾你听。即系如果突然间应承我绝诶，唔系应承我食饭嘅话咧，我呢一刻即刻停止绝食，呢个系我 set 嘅底线。但系如果我的底线唔系 set 喺呢度，唔系 set 喺食饭，我要 set 佢同我结婚先算嘅。哇，咁啊死啦！即系呢条绝食，即系呢条底线就好高啦。 其实我哋个底线咧已经讲得好清楚，系按个人嗰个健康状况尽量去坚持。 咁但系呢个底线就唔系人哋做，即系唔系人哋回应你啊嘛。即系如果你 set 一条底线，你要人哋回应你，你个绝食先有意思噶。 因为我哋个目标咧，并唔系话要今次嘅绝食。要令到政府俾到一个普选嘅方案出嚟， 咁我打边炉一样啫。 呢个根本系唔现实嘅，呢个根本系唔现实嘅。我哋今次嘅绝食其实一个最重要嘅目标，就系希望令到市民更加紧张、关心我哋嗰个政改，希望大家要出嚟去一起争取一个真正嘅普选。呢个系我哋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目标咯。 OK， 最后一个问题。假若泛民去完北京去完上海之后，真係有一个所谓叫政府有个方案抛咗出嚟。 唔会囉。 唔好讲嗰时啦， 打 因 为个 咨询都冇。OK， 打个比喻啦。 如果政府抛咗一个方案出嚟，普遍泛民都认为唔应该接受嘅。你哋民主党同埋工党会唔会再次进行绝食呢？ 我諗要几个党，唔单止係工党同民主党。我自己 邀请金金大师啦。 我自己咧觉得每一个抗争嘅行动都系重要嘅，尤其系嚟紧嘅占中。如果咧政府系抛一个不民主嘅方案出嚟，唔使讲啊，一定占中。而我 的定义系咩啊？ 嗱，其实 冇筛选嘅普选， 冇任何筛选， 就系冇公民提名，系咪一个公平嘅公平选举咯？ 唔系两句可以讲得完噶嘛、？OK。一个民主的选举呢，是应该容许不同政见 ,ok, 包括反对派。 唐英年是不是反对派？ 唐英年当然不是反对派啦，是建制派来的嘛。你说 梁錦松， 你说 你刚刚说不同意见的人嘛。 我的 好简单，你无论梁錦松好唐英年好，佢唔系建制派系咩啫？唔好讲少啦，佢反对派。 咁边啲系边 嗱？ 边 啲建制派？你等我讲晒先啦，好冇 ？People 啊， 一个容许反对派，我自己意见啊，我喺苹果嘅文章已经写得好清楚。我系希望无论你系所谓嘅咩进步民主派好，我叫做激进民主派啦吓。我哋民主党呢类嘅民主派好，或者其他民主派嘅人士好，我觉得都应该容许佢入闸参选。 嗯， 系 尽量第一轮唔好有一啲唔合理嘅筛选。嗱，每个人入闸咧系有个限制嘅， 就算美國選總統都有佢限制嘅。呢啲限制睇下佢合唔係合理。如果係唔合理嘅，呢啲就係篩選；如果係合理嘅，呢啲係好正常。譬如話你要有若干嘅提名先至可以去參選。 邊個嘅提名啊？選委嘅提名。 公民提名好，政党提名好，你要有一定嘅， 要 有 公民推荐。 你等我讲晒先，你要有喺社会上有一定嘅 standing， 你唔系走咗去卖保险嗰啲，好似之前立法会选举卖保险嘅又走嚟选，走去跳嗰啲唔知咩骑呢舞嘅又走出嚟选，呢个系特首选举嘛，系咪？咁我觉得咧系有一个合理嘅参选嘅机会，俾唔同政见嘅，尤其系反对派嘅人士。无论你是新同盟好、人民力量好、民主党好、公民党好、边个党好，我冇所谓。总之你尽量开放，俾佢入闸。最紧要一样嘢就唔好一轮投票，要两轮投票。第一轮嘅咪大家集中票源咯，睇下去到边个最高票嘅，代表个反对派好，代表个建制派好，进入第二轮嘅投票就变成建制派同埋反对派，或者我哋叫民主派嘅对决咯。OK， 如果一个选举制度可以做到咁样样，我觉得系会符合到一个国际性嘅普遍嘅普选嘅定义咯。但系咧，并唔系话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达至呢种嘅目标咯，完全唔系咯。 咁早排唔系有啲国际嘅选举学者出嚟提荐咗，即系推荐咗啲街拉俾你哋去跟嘅咩？即系而家就变咗系你觉得嗰样嘢系合唔合乎普，即系嗰个国际。 其实咧，学者嘅意见我绝对尊重，呢个系我所认知嘅一个普选嘅定义，国际嘅普选嘅标准，可能有唔同人有少少唔同嘅睇法，不过我相信万变不离其宗。 即系你决定嗰样嘢系万变不离其宗。 唔系呢个系我个意见啫， 你嘅意见 我决定噶嘛，咩嘛？你而家问我意见，我答你啫。 唔系咁我 个意见啫，系咪？ 即系咁以我听落去咧，你就系觉得第一轮咧投票就可以有一个好低嘅门槛，达到呢个低门槛咧，啲人都应该入闸俾人选嘅，系咪啊？ 呢个好重要嘅。如果反对派系入闸都入唔到嘅话咧，呢个系 反对派嘅意思系民主党啊，定还是系两个民主党，定还是？即系你又有个门槛噶，120票系咪一个即系选委嘅百分之一系咪一个门槛咧？定还是系十分之一？定还是系十五分之一、二十分之一先一个合理嘅提名啊？ 你要睇下个选委会佢点样组成咯。 Okay. 如果个选委会，如果个选委会系一人一票，好似而家坊间有啲方案嘅，一人一票选出嚟嘅选委会，我点解会觉得呢个选委会系不民主呢？我唔能够咁讲噶，系咪？如果是一人一票选出 来的，你们党内有没有即曾经何时讨论过就是一个什么门槛才是一个合理的门槛？ 我们没有这个讨论。 即纯粹都是到时人家抛出来，你觉得是又是不是就不是的了。 不是， 还要是你民主党觉得是定不是的。 威文，我必须要澄清，我们现在那个立场，我在苹果的论坛版的文章写得很清楚，我们民主党今一次的政改是不会自己去决定边啲方案可以接受或者唔可以接受。我哋个原则就好简单。如果政府抛出嚟嘅方案最终我哋睇返根本完全唔符合普选嘅定义，一定唔会接受。 唯 有 接触。 不过如果个方案可能係符合普选嘅原则呢，呢个唔系我哋民主党讲嘅，係要交俾学者，唔系香港嘅学者，系国际有权威嘅政治学者、法学学者去做一个评估，呢个系咪符合国际嘅普选定义？如果符合，我哋系要求进行一个全民嘅投票，希望市民去表达个意见。呢个方案 系咪何俊仁辞职公投啊？ 呢唔系，呢个系全民投票。呢个投票，大家市民请参与， 咁点样投？ 请参与。接唔接受呢一个政府提出嚟嘅方案，而呢个方案 五区公投啦， 而呢个方案系符合学者嘅普遍普选国际嘅定义。 呢嗱，我理解就好简单，亦都好 fair 嘅。我假设你头先讲嘅嘢全部成立晒，真系政府抛咗个唔知系乜嘅方案出嚟，而民主党觉得呢个系可以接受嘅方案，不过其他人觉得呢个方案系揾笨柒嘅，唔紧要。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觉得呢一样嘢系应该俾香港市民决定嘅，唔该你叫何俊仁辞职，你个五居公投，因为我净系相信一个 是由政府搞的，是一个认受性高的一个公投，不是你什么坊间搞的什么电子投票啊，整个网站啊，跟着写一只 app 啊，跟着叫人埋在一个纸皮箱的柜位登记你身份证，不是那种，大家不是玩的嘛。你绝食那个十日的人，你咁多个人做咁多嘢，你係要求緊一样嘢，香港有真嘅普选。但何为真嘅普选，你最后掟出一个答案係香港市民决定。我而家就同你讲，香港市民决定嘅就係一个何俊仁辞职五区公投嘅办法。如果你何俊仁做得到嘅，我相信香港市民会支持佢。但係如果呢条友唔行出嚟唔俾人投，你自己玩个牙牙乌嘅一个咁嘅选举游戏嘅话，我相信全香港市民会退弃民主党。 嗱，好简单。 亦都我可以肯定话俾你听，下次选举民主党一定会亡党。 嗱，Raymond，我觉得咁样，民主党系唔系会辞职公投呢？其实阿仁哥讲好多次，佢上过嚟花生台讲过噶嘛。 佢其实几 loose 嘅呢样嘢， 即系 几松。 系啦，嗱，你系一个好公道嘅人啊 ，Raymond。佢完全冇讲过话佢完全唔接受 系 辞职公投嘅，系咪？不过我嗱，即系大家平心静气、理性咁讨论。一个辞职公投的话呢，其实牵涉的是很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你参选的人、你那个选举的议题，你个人的能力操守等等， OK， 亦都有牵涉政党的声望，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呢令到你那个票数呢是会有浮动的。但是 你意思是不是想讲这个这样的公投是一个没有认受性的公投？ 不是，我只是想讲相对于一个 你哋搞嘅投票就嗰个就系一个好松散嘅， 呢个唔系民主党搞嘅，我哋提出咧系希望占中运动搞嘅，唔系民主党搞，而呢个搞嘅操作嘅，亦都唔系民主党，我哋希望系由广大民意研究机关。嗱，你等我讲埋，呢、這个民调咧，其实系好清楚单一嘅议题，政府嘅方案，你接受定唔接受？其实是很清楚的民意的授权表达来的。 即是 大家记得在上一次特首选举的时候有二十几万人都去做一个模拟的投票。虽然大家知道这个投票是不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的。不过大家都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公民的参与，公民的意见的表达。我觉得这样。 这个不是表达来的，这个是实质上现在要紧一个认受嘛。 不是，我想问一下 Raymond 你了。一个全民的投票，比如果那个投票的制度是公平的、公开的，比市民你六百万、七百万市民都可以去投票的，你够十八岁，有个身份证，投几个 number， 确保你不会重复投票的，个 system 假设是不会有 defect 的。 你唔同意到我呢一个方法是好过而家区议会选紧嗰个选举啊嘛？ 点解咧？我唔明嗱。 你有几多钱办呢个选举啊，先生？政府用1.5亿去办一个选举，同你班人筹到嗰个几百万去办搞个选举，你话俾我听，你嗰个认受性比较多啊？即系我唔 convince 呢一样嘢。 嗱，阿 Raymond， 我解释你听，阿何俊仁辞职公投咧，有一个制度上嘅缺陷嘅，喺边度咧？佢呢个区议会选举叫超级区议会选举啦，吓，佢系排除咗几十万嘅本身喺功能界别。有投票权嘅选民嘅， 喂嗱，你讲呢样嘢好可笑， 呢、這个好重要、啊。 你讲呢样嘢好可笑。 嗱，如果全民投票啊，你唔应该排除埋呢几十万，佢系做教育界啊、测量界啊、各唔同专业界嘅人嘅。 咁啊，好简单、啊，你民主党咪揾埋人民力量啊、工党啊、公民党啊，五区辞职咯，嚟多次五区公投咯，完全堵塞晒你头先嘅漏洞啦。 嗱，我只系讲我个人啊。我个人 有你个人啊， 咁 都党未倾嘛， 明白？喂，咁都 fair 啊， 咁都 fair， 咁都 fair， 咁都 fair。 你讲嘢都系代表你个人啦，系咪？咁大师都唔代表新闻主同文啦，系咪？ 大家坐喺度都代表自己讲嘢嘅啫。 OK， 咁好简单一样嘢，公民提名，对唔住，系全民投票，电子嘅投票。其实我觉得咧。是单一的议题，是非常之清楚的民意的表达。就好过呢，你如果搞一个补选呢，你是新民主同盟的，喂，老老实实对不住，我林卓廷不会投你票咯。如果我是民主党出来参选的，我亦都不相信金恩大师会投我的票咯。 即係你變成有好多係黨派之間呢。 咁你唔係區議會有協調咩？你嗰時協調咁開心。 Come on！ 嗱我又嗱呢樣嘢呢呢樣嘢 Come on people， 你唔好咁傻啦。 我亦都想你講一樣嘢，如果嗰個投票係一個非常之重要，係有咗個表白嚟嘅，表達一個訴求嘅，我系一定会投民主党一票嘅， okay， 我同你讲。 O K， 嗱，我好希， 我自己一定系咁先。 我好赞赏阿金金大师。 我睇呢个我真系激赞。 不过，我相信调转头讲，无论系新民主同盟嘅支持者，或者民主党嘅支持者，亦都未必会投对方嘅票。呢、這个好 fair 啊，系咪？你唔能够担保我哋民主党嘅所有支持者都会投阿金金大师啩？金金大师都唔能够担保佢所有支持者都会投林卓廷啩？ 老实讲，即 系呢个系有党派之间嗰、那个 就无谓同你争拗啦。即系嗰样嘢可以闹天光嘅。 我喺新东选我都未即系嗱 好坦白讲啦，今晚就即系好高兴，两位大家唔同意见嘅人都起码上嚟接受访问。即系我系希望做到个风格，就系话你起码觉得在场起码有最少一个人系 fair enough 嘅。即系我希望我讲嘅嘢都系 reasonable， 系嘛？即系亦都我觉得你两个系非常之有嗰种叫有吉屎，系咪？即系对住啲咁嘅人都可以系嘛？平心静气， 其实冇乜嘢啫， 系嘛？已经收埋晒玻璃杯同餐刀啦！ 你咪讲话对住我呢啲咁嘅人，你想讲？ 谢志峰都系讲啲咁嘅嘢噶，系咪 啊？阿金金大师咧，阿金金大师咧系大声啲啫，冇乜嘢嘅。即系道理我就唔怕同佢讲嘅，好简单系咪？ 好嗱，咁咧今集时间啊差唔多啦，嗱希望咧唔同意见。人咧都尽量加唔好加啦，唔好加啦，唔好玩我啦，系咪？有以后有 fans 啊嘛，系咪？即其他节目嘅 fans 啊，系嘛？俾佢听啦，系咪？ 我哋唔可以 delay 呢啲嘢噶嘛？一阿土入嚟，阿土入嚟啊，加时 阿土听得好开心啊，好似 嗱，希望嗱多啲时间，即真系有正经嘅 理性讨论， 都希望多啲上嚟倾下偈嘅，系嘛？阿婷 O 唔 OK 啊？ 我好乐意嚟到花生台支持我哋嘅。 绿花段精稿 花生台唔同嘅频道， 好嗱， 好 今集就系咁多先，拜拜， 多谢晒两位 ，thank you， 拜拜， 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而家听紧系 hkpeanut.com， 我系苏显亮 Ernest Show。